635宗。另外，內地單日新增66宗無症狀感染個案，20人當日被列為確診患者。南韓過去一日新增513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連續四日保持在500多宗的水平。當地至今一共有超過71200宗確診。當局形容新確診數字由去年年底聖誕節的時候的1200多宗回落，是當地實施嚴格防疫措施的成效。另外，當地單日新增22宗死亡個案，累計1217名確診患者不治。天氣方面，影響華南的冬季季候風正是逐漸緩和，預測今日大致天晴和乾燥，但是部分地區有煙霞，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聽日日間和暖，稍後風勢增強，星期日顯著轉冷，下周中後期有雨。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5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46点，跌48点，总成交金额646亿5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2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71点，升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29.45跌3.2，腾讯控股625.5跌4元，新上市的伊度科技是报60.7。阿里巴巴237.8升2.8，美团306.2跌7元，中芯国际28.4升2.5，建设银行6.24升1.7，中国海洋石油8.14跌4仙，中国移动47元跌1.5，华夏视听教育6.41跌1.9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10.61，瑞士法郎8.728，澳元6.024，加元6.131，新西兰元5.591，欧元9.42。每百日元对港元7.4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5。日经平均指数报28624点，跌73点。港金现价报1711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0.83美元，卖出1851.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都喺新界区比较挤塞噶，特别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嘅快线啦。咁而家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粉岭公路啦，近住康乐园对出啊。就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康乐园噶。咁啊，红天路去翻天水围方向，近住上城对出有交通意外，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咁就影响到啦。元朗公路左转去红天路咧就挤塞，咁反方向红天路上元朗公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石埗村。重复多次啦。红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上城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影响到咧，需要全线封闭。元朗公路左转翻去红天路咧就挤塞，反方向红天路上元朗公路挤塞，龙尾排到去石埗村。咁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东港中心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而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快线嘅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啊！咁虽然系啱啱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咧都有待消散，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康乐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就在果栏。在新界比较挤塞的就青山公路

个演绎真系相当之 系 啦，出众啊，系啊，证明我哋都系留翻喺度开麦系会好啲嘅。 留翻我哋喺在家中去睇啊！ 系啦，我哋快啲过去介绍下，介绍下啦，我哋要 系啊，我哋嘅十大中文金曲啊嘛，我哋犀利， 我 仲咪就系咧，佢系总监嚟啊嘛，我哋唔隆重出大会总监添啊， 唔当系啊，佢都唔公布赛果俾我哋提早知。 咁啊系啊，我哋又做唔到颁奖嘉宾， 又唔能够近水楼台先得月喎，真系冇办法，冇办法。 你哋冇蝕底，因為根本冇人做到頒獎嘉賓。 係咯，唔係，不如我咁樣打探個賽果啊。個賽果咧，今次有冇機會係爆冷咧？就即係我哋兩個有機會咧。 我覺得有驚喜嘅喎。 唔係，即係我哋有冇機會啊？ 我覺得有驚喜啦，同埋咧。哎呀，唔好啦，但我真系会讲多咗。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你会你有惊喜喎，真系。 你就系嗰个王牌，你系乜都知嗰个嚟噶嘛？咁你喺埋我哋节目度，点解唔讲啲啊？ 哦， 讲咗今晚睇， 唔系我哋咁样问嘅，实唔实至名归啊？ 梗系实至名归啦。 系啦，咁样就啱啦，系啦，权唔权威啊？ 咩叫权威啊？ 啊，你哥，中唔中望所归啊？ 中望所归 系啦，咪啱咯，到你问啦。 有冇惊喜啊？ 我先咪问咗咯。 有惊喜，有几澎湃啊？有特级啊，高级啊，定系 有都系我中意嘅， 都系你中意嘅， 即系唔系我只手遮天啦，唔系我到天，系我中意嘅天，系嘛？ 系喂，咁我想问下咧，即系你会觉得咧，你系有少少黑仔命？系 光咩黑仔命？ 佢接手咗两年做呢个 系啊。 接咗两年嘅十大中文金曲嘅大会总监啊，系，但系呢两年都 唔使做实体颁 奖， 乱嚟，我帮你讲翻啲好说话，呢婆娘唔啱啊，真系，我哋调翻转，彭爷，彭爷，你会唔会觉得你有一种时代嘅宿命喺度？ 我觉得我系一个黑洞， 唔可以咁讲，你系 一个黑洞， 你系见证住啊， 加入成为呢个岗位之后咧，你数下有几多样嘢冇咗。 No！嗱，我哋呢啲不停为你唱好嘅，他日啊，喺音乐颁奖礼呢一本历史书上面啊，你参与过呢几届啊，都会添上重重浓厚嘅一墨啊，就系写住冇有实体， 系啦， 网上举行 就咩网上举行喺网上有一播， 网上一睇啊嘛， 系 咯，系 啦，手机都有一播， 冇错系。 哎呀，我突然间感觉到自己好似特朗普啊， 点解啊？唔系你开创历史 嘅呢个总统，美国嘅总统咧有两次嘅弹劾， 系你有两次嘅系做唔到实体， 唔系实体 系啦， 你系冇得弹。同埋就不停去核實， 但係唔係？我想問咧，即係過往咧，即係有實體嘅時候，我哋都有經歷咗咁多屆啦。今年第43屆啦。咁即係話過往四十幾年嚟咧，即係40年嚟咧，都有得實體噶嘛。咁我想話今年咧，即係舊年你接手嘅時候咧，已經係冇得實體。其實嗰個運作係完全係兩樣嘢嚟噶嘛。 完全兩樣。 其實佢係一個新 係啦。舊年咧係嘥咗啲力添嘅，因為去年做嘅时候咧，前半年咧都系做紧一个系 真嘅 show 咁样嘅， 系。唔係我啊，係好多同事咧做咗好多嘅功夫，咁但係最終就因為客觀環境嘅因素啦，咁所以還好咧就自己賣花散花香。舊年嗰個嘅特別節目咧都有好評嘅，即係托賴啦嚇。咁今年咧就因為疫情啦，咁所以就再次咧就我哋做一個多媒體嘅特別節目。咁最緊要咧，大家記得係聽晚星期六晚嘅8:00。如果想收睇咧，就要睇我哋港台电视31啦，或者系登入我哋港台网页啦 ，rthk.hk 啦。咁但系如果想收听嘅话咧，就可以咧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咧，都会系由8:00开始咧，就一齐咧会同步广播嘅。 喂，我中意咧今届咧有几个嗰啲叫做文案口号咧。其实我觉得佢有几有 feel 喎，譬如有一句咧，就玩嘢啲嘅，幽默啲嘅，佢就话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咧一齐咧 WFH， 咁可能你话做咩一齐 work from home 啊咁样，点知佢话唔系啊，系 watch from home， 大家一齐喺屋企里边去收睇咁样，嗱，我觉得呢个我觉得真系好有时代标记，即系真系 有冇人赞？ 系咯， 呢个唔系我嘅创作嚟噶，应该系阿曾嘉敏嘅。嘅創作嚟嘅， 我話幾好啊！喂，團隊創作呢個又成功啦。跟住我中意佢嗰個即係大標題，咁音樂說啊嘛，咁佢裏邊咧就會即係同你解釋一下，當世界休止時， 係 音樂說，係啦 ，When the world fails, music speaks。 係呢個又唔係我嘅創作嚟嘅， 係 呢个如果冇搞错系周国峰嘅创作 嚟。哇，老周啊，真系啊，仲 系我讲嗰啲嘅啫。 啊 哦，噏唔中 咩话？ 噏唔中佢提议嗰啲啊？你有啲咩？喂，你自己讲啦，你系还住个人喺度啦。 傻嘅傻嘅，我又要帮佢兜住。不过今日系咁做 P.R. 咧，一个总监最重要嘅角色系乜嘢？就 系 识得咧拣好嘅，系啦，即系任言主能，系啦，就将适当嘅位置咧就摆啲适当嘅嘢咧就喺嗰度出现啦。 其实你系即系你系大会总监嚟噶嘛？咁即系话你决定啊用唔用噶嘛？ 冇错。 咁所以你用啊，即系你都系叻。 譬如佢最成功就是阻碍了我和你就没有进入到。 你说不用咩？ 我哋咁话。 不能够讲得唔好，几好啊！ 你 我都不知道是啊，周国峰嘅创作。 系 咯，系啊。系咯，我哋啲识货啊，识货之人啊，听 住。做得好啊，曾 志豪。真系，系咪先啊？真系。 因为我哋真系零参与啊。 出年会不会有创作歌手？ 有 啊，做咩啫？你真系好想参与咩？你 我知道，听日做观众啊，即系话过佢即系。 你好想中间参与啊？佢 参与咗，你哋系专业评审嚟噶嘛？ 系我哋。 參與咗啦， 我哋有評審剔 到 嘅，我好中意每一次咧做呢個專業評審剔票嘅時候咧。就会目睹桂花田咧，佢认真同埋彷徨，佢个彷徨系乜嘢咧？ 我每年都认真同埋 佢个彷徨就系话，哎呀，死咗好多歌咧，佢就唔系最有印象。哇，我哋呢啲，哎呀，真系，但系跟住好认真，佢咧就会话，咧，我记得咧嗰只歌，在森林和园系边一只嚟啊？咁样，我惊我记错啊，会唔会唔系佢啊？咁样啫， 咁啊，对嗰首歌， 雪姑七 友啊，系啦，我惊又捞乱咗同雪姑七友，跟住你见佢好认真噶，人哋咧一早交咗功课嗰啲咧。佢又开 Google 啊，攞维基啊 ，check 完一轮之后咧，佢就话：哦，原来真系咧糯米饼炒米船嗰只歌嚟噶，真系。 但系到佢交嘅时候，最紧要就唔好截咗字先交啦。 咁啊唔会，即系我永远都系即系唔会即刻去交到，因为我都想即系作为一个叫做专业啊嘛，咁你希望梗系要专业啲啦。 好啦，我又要考下两位啦。 哦，点啊？ 因为我有资料所以可以考嘅。 你又处？ 我一阵间会播放一只歌曲，就系我哋呢一个全球环至尊金曲。 系。 呢一隻歌咧，喺被誉为咧，佢系唯一一个咧，即系有咁特殊身份而攞到呢一个奖项嘅。 哦，以前噶， 系好近嘅咋， 好近啊！特殊身份， 特殊身份， 佢话佢系唯一一个咧，用呢一个身份咧而攞到呢一个全球环至尊金曲嘅歌嘅呢个歌咯，呢一首歌咯， 呢首歌啊， 系啦， 啊系咩咧？ 系咩咧？ 好近噶， 好近嘅咋。嗱，即系譬如你话咧有 男人唱女人唱啊， 系啦，嗱男人唱女人唱就届届都有啦， 应该就 唔 系嘅，系啊， 女人唱 应该系群唱噶啦， 群星合唱啊， 哎呀冇错啊，原来 全球华人至尊歌曲， 系啊，冇错啊，至尊啊，咁原来咧佢话呢一个歌曲咧就 系 历嚟第一首获奖嘅乐队歌曲。 乐队 Super Moment 橙海啊！ 你创造这太空，浮游失重。天空如流毅力挺枯草，如瀑布撞碰风土，全人类也炽热拥抱，才就觉你我也渺小，寻觅宇宙最遥远光谱，从来没有路线，没有预览地图，请把你的心开。 做了赤土，云云散风，地壳在震动，拼凑高度，如行了十劫天空，如流毅力挺枯草，如瀑布撞碰风土，全人类也炽热拥抱，才嘲觉你我也渺小，神秘宇宙需要远光谱，从来没有路线，没有预览地图，请把你的心看。 Super Moment 嘅橙海啊，咁啊记住留意啦吓，听日啊1月16号啊，我哋就会喺星期六晚上8点啊，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啊，一齐 WFH Watch From Home。不过呢有啲嘢好好睇嘅，就唔单止呢淨係睇我哋音乐会啦，而家呢即係估唔到防疫嘅新聞呢、你都可以揾到呢一啲潮流嘅元素，揾到啲亮点喺嗰 时。潮流 係呀，真係潮流元素啊、今日我哋几个拍档呢即係不约而同呢都望住可以睇娱乐版咁样啊。通常睇娱乐版呢，你见到嗰啲明星呢出席某一啲宴会场合呢，你都会话喂喂喂，同款嗰件披肩啊。 係呀，同款嘅衫啊，手袋啊。 手袋啊，通常啲网民就会好开心呢，就望住就话啊！点解呢个阿姐姐咧，佢会孭住呢一个手袋嘅咩款？我又想买啊，咁样咧，嗱，冇理由睇防疫新闻都会睇到呢啲噶， 系咯。 咁啊，只能够证明咧，袁国勇咧果然系防疫界嘅明星啊。 系啊，阿教授啊， 系啦，阿教授咧就同即系我哋喺娱乐版见到咧嗰啲明星咧出席场合咧，大家关注， 喂，平头品足啊， 平头品足系啦，不过就唔系话佢靓唔靓，而系觉得话好特别，佢个口罩个款式咁样， 系 啊，嗱，话说咁样嘅，咁啊，阿袁国勇教授咧，琴日就連同一啲即係專家啦， 遊樂區 係啊，遊樂區啊， 咁啊今次就去咗即係葵涌石蔭村人石樓啦嚇，咁啊好笑，我見到報紙點寫咧，佢話依然都係著住招牌外套，記唔記得我哋之前話過咧？袁國勇咁多年都冇換啊嘛， 類似中山裝， 係啦，杏色嗰件衫啊，招牌嚟㗎咁樣，但係咧佢就話啦，雖然依舊招牌外套，但係面上口罩就不同喎，咁樣 同過往咧嗰個嗰啲叫做對風琴啊，即係接嗰啲口罩 普通手術式口罩， 係啦係啦，外科口罩好唔同喎， 係啊， 係啊，我都留意到佢尋日嗰好似有個鴨嘴咁嘅型， 係啊，喂，你知唔知佢仲要係咧有先後嘅喎？即係話咧，佢進入呢個人石樓之前咧，佢可能就係戴住嗰個手術口罩咧，普通外科手術口罩， 口罩， 但係佢入到去之後咧，再出翻嚟見記者咧，啲人就話：咦？阿教授，点解你转咗鸭嘴嘅？ 系啊， 转咗个橙色嘅鸭嘴口罩喎。 嗰个大鸭嘴嚟，我想话。 同埋你有冇留意咧？ 又唔系橙色噶，白色噶。 唔系啊，橙色噶，少少橙噶，原来。 哦， 我见到报纸嗰度咧影出嚟咧，咁样噶。 但系留意到咧，佢嗰个口罩鸭嘴型嗰口罩咧，佢嗰条绳咧箍喺头嗰条绳咧，佢唔系箍喺个后脑嘅，箍喺个头壳顶。 系啊系啊，好似戴头箍咁样噶。 我睇唔到佢影到咁样噶。 系啊系啊。 好啦，咁跟住咧，真系大家就喺度八卦啦，就问啦，喂，究竟点解会戴呢个口罩呢？咁咧佢就话咧，即系有记者问完佢之后咧，佢就亲自解释啊。佢话咧呢个咧系嚟自玛丽医院嘅口罩。 系啊， 系 啦 ，N95 啊。 系啦，佢话呢个咧其实系属于 N95， 嚟自玛丽医院，唔系新产品，坊间都有售嘅。咁然后佢再解释，佢话啦， 因为咧当温度咧低过15度，相对湿度又得翻40% 嘅时候咧， 系好干燥。 佢话除咗干燥，记得搽润唇膏。 系、 佢话咧，原来粪便嘅气雾咧可以喺空气咧长时间停留噶，仲、会维持传播力。咁即系话咧，可能会有传说中嗰啲咩气溶胶效应啊， 就好似喺个身度。 所以咧，佢就要戴一个咧，比起普通手术口罩咧，高级啲嘅 N95 嘅口罩咯。咁因为咧，佢呢只鸭嘴口罩其实都系 N95 嘅款式嚟噶。咁但系点解你话唔系戴我哋平时见到咧，又有金属箍嗰只咧？咁原来我见到 钢线喺嗰个鼻梁嗰度。 系啦，原来咧外国嗰啲网站介绍咧，就话呢一种鸭嘴型嘅口罩咧，除咗防密度一样咁好之外咧，透气啲，即系佢唔会压到咧有个痕出咗嚟。佢话会舒服啲，佢话真系比较多系医护人员咧就会采用嘅。 但问题系得佢一个戴，其他冇。 佢佢自备多一个嘛，入到去发觉唔对路，就即刻换上咯。下次我哋要跟阿教授跟住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以视像方式讨论截取通讯及监察事务专员2019年周年报告。议员郑松泰质疑香港国安法之下的截取通讯行动不受截取通讯及监察事务专员监管，反映截讯条例已经形同虚设。李家超回应话，郑松泰所讲的不符事实。他说关于国安罪行的监察机制和现有的截取通讯及监察机制并行。警方国安处严格按照国安法第43条定明的细则要求运作。细则订立的时候已经充分考虑一般截取通讯的必要性和相称性。對於所得到的資料怎樣處理、何時銷毀、情況有變的時候必須立即匯報等都有規定。警方執行相關的截訊工作的時候亦都要向國安委匯報，並且受到國安委監督。香港廁所協會副主席洪志權表示，新田地街20-26號商號大廈的喉管明顯接駁有錯，會引致污水和臭水問題之外，部分渠管的裝置不當，有可能令到糞便在渠管內積聚，令到細菌隨著渠管傳播。他要求當局規管，只是容許持牌人士改動和接駁喉管。另外，對於葵涌石蔭村人石樓的單位有外牆喉管接駁位置長出草，洪志強致電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香港的污水喉管多屬於塑膠物料，長期在陽光照射之下容易有裂縫，亦都有可能因為駁口做工不好導致滲漏，因此長出草，當局應該盡快修理和更換喉管。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討論政府建議訂立窺淫罪的具體建議，包括分別訂立窺淫罪、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處罪，以及兩項處是關於發放私密影像的疑似罪行。多名立法會議員不滿當局未有將衣領偷拍行為納入罪行建議。保安局副局長歐志光回應說，目前英國、加拿大、澳洲等地都沒有設立衣領偷拍行為罪，特區政府相信暫時未適合將有關行為納入罪行。有議員關注在社交平台轉發偷拍所得片段的問題，歐志光說，如果有人發放的影像並非窺淫取得，控方要證明他的意圖是導致受害人受到侮辱、驚恐或者困擾，門檻相當高，當局希望立法的時候精準打擊應該要打擊的罪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但是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 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听日日间和暖，稍后风势增强，星期日显著转冷，下周中后期有雨。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5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58点，升63点，总成交金额8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74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12点，跌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9.8跌2.85，腾讯控股630.5升1蚊，新上市嘅伊度科技系报61蚊。阿里巴巴240元升5元，中国平安102.6升3元，美团系报309.6跌3.6，中芯国际27.95跌2毫，建设银行6.22系升1.5，中国移动46.95跌2毫，中国海洋石油8.13跌5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3.77，瑞士法郎0.888，加元1.265，人民幣6.47，英磅對美元1.369，歐元對美元1.215，澳元對美元0.777，新西蘭元對美元0.721。日經平均指數報28,639点，跌59点。港金現價報17,11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2.11美元，卖出1852.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两宗交通意外喺九龙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喺龙盘苑噶。重复多次。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咧就挤塞，龙尾喺龙盘苑。咁较早前啦，洪天路去翻天水围方向近住上城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呢一段路仍然系封闭噶。咁而家咧洪天路去天水围方向啦，就系只系车多少少，冇今朝早咁挤塞。咁但系反方向洪天路上翻元朗公路咧，仲系挤塞，咁车龙就短咗啲噶，排到去石埔村。再讲一次啦，洪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上城对出有交通意外，咁仍然需要封闭。咁而家反方向洪天路上元朗公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喺石埔村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青山公路的洪水桥段来回方向近住港深西部公路桥底一段就挤塞，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刚才近住圆洲仔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一段行车缓慢，落马洲嘅新深路去翻深圳方向咧就车多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渡船街、东莞街、美孚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同埋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Saturday。 诶，呢个嘢的神真系成日用嘅， 咁系咪喇叭？ 唔系， 独自享用嘅啫。 俾一啲电佢，佢只能够维持到几个钟头。 系啊系啊系。 两嚿嘢，诶，左边喇叭同右边喇叭啊嘛。 系啦， 咁点解都估唔到？点 解收音人嘅左边喇叭同右边喇叭？ 咪就系耳筒咯。 系咯， 咪就系无线耳筒咯。你估咁耐？ 逢星期 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寻常事，认真做。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港台电视31演艺盛会，呈现 歌剧《弄神》。布雷根之音乐节拥有一个好特别嘅露天水上舞台，而喺2019年就上演咗威尔第《飞星国际》嘅作品《弄神》，主角演绎出色，结合耀眼嘅舞台设计，将疾道与复仇嘅情节精彩展现喺大家嘅眼前。 演艺盛会， 歌剧《弄神》， 星期六晚11点， 星期日下昼1点， 港台电视31。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WFC 已经成为了我们现在无可避免的一种生活状态，所以我们的十大中文金曲都可以的，就这个 work from home。 不过呢，刚才讲的 WFC 是什么来的，这个新东西，因为 WFH 的 H 就是 home， 那 WFC 的 C 是什么来的呢，就是 work from car 咯，是 CAR 的 car。 发生什么事呢，没有，昨天呢就有立法会议员代表佢哋而家咧，你知啦，佢哋都 Zoom meeting 啊，因为抗疫啊嘛，咁样，咁啊，梗系得啦，严肃嘅会议一样可以喺即系视像里边进行嘅，其实系可以噶。你见到嗰啲各峰会一样都系网上解决嘅啫。不过问题就系、你喺网上面嘅咩地方度解决呢？如果系用防疫之名咧，就要坐喺个直播室里边啊，视像直播里边做呢一个会议嘅话咧，咁啊应该坐定喺室内，因为你防疫啊嘛。咁但系咧，听讲话琴日开会嘅时候咧吓，咁啊佢哋立法会就喺房屋事务委员会就开会啦。咁结果咧就一路以嚟咧都未见到其中一位议员啊，郭伟强。咁于是乎咧，当佢开会嘅时候咧，主席张元咧听到郭伟强问佢啦：，主席你见唔见到我啊？咁样。咁主席张元咧就一头问好啦，佢就话咩话？见你唔到，系因为你已经消失咗好耐啦。哇！建制派议员好尖锐啊！然后就叫佢快啲现身，咁咧佢就一不停喺度话啦：，喂，开唔到，净系得语音喺度讲嘢。咁张元就问郭伟强入翻呢个视像好冇咧？系郭伟强话有啊，我有开到话你睇我唔到啫嘛，咁样。哇！佢哋中间咧有段对话仲好笑嘅，张元就话。喂，你都咩咁后生啦？点解你可以将自己 set 到咧？有阵时有声，有阵时冇样嘅咧？佢话你可唔可以set 翻好啊？跟住郭伟强仲要话：好啊，我下次教你啊咁样。佢完全唔知道其实张宇仁系闹紧佢嘅。一开镜头啊，巴闭咯！见到咧佢有一个虚拟嘅立法会做佢个背景，咁你以为佢都好有心啊？虽然个人嚟唔到啫，但系唔系我睇真啲，佢唔系坐定定，然后有个立法会虚拟背景。佢喺个立法会个虚拟背景里边，突然间见到佢人震下震下震下震下，做咩事啊？系咪打尿震啊？唔系、哦，块面咧又忽时光忽时暗，忽时光忽时暗。最紧要系咩咧？佢身上面嘅衣饰里边咧有一条系安全带嚟嘅，仲有啲吊条揈嘅东西咧喺佢个即系面口上面飞嚟飞去，系咩事啊？哦，原来佢揸紧车啊！佢揸紧车，但系又唔想俾人知佢揸紧车。佢想话人听自己系立法会，但系佢呢啲动静画面就出埋咗佢。咁于是乎就梗系俾人哋嚼啦。因为喂，你又睇得唔清楚，讲嘢又唔专心。最紧要系咩啊？大家都话啦，揸紧车嘅时候咧，就尽量唔好经手提电话啊嘛。更遑论你系要望住嚟开视像会议。 所以网民咧有啲八卦嗰啲就讲啦，从好个方面讲咧，我哋真系可以见到我哋建制派议员咧真系扑心扑命噶，喂，佢真系攞条命嚟教飞噶，佢揸住车都不忙要开房屋事务委员会，边度揾先得噶？咁当然啦，如果你要追责嘅话咧，咁会唔会系其实佢都系觉得开嘅时候唔使咁专心咧，所以佢就可以专心揸车咧吓？嗱，网上面咧，其实有好多人咧都已经整理过啊，用 Zoom 嚟开会发生个事。其实议员咧用 Zoom 开会咧，香港唔系首创嘅。譬如咧，我见过网上面啲巴西啊，佢哋咧亦都曾经咧就系用 Zoom 嚟开呢佢哋嘅议会啦吓。咁啊，结果出事，因为你而家都喺车上面即系开会啫。巴西咧嗰一次咧试过咧有七八个议员开紧一个会议咧，其中一格咧就见到嗰个人喺度进行紧床上运动。是啊，大家好认真讨论紧问题嘅时候，佢嗰边就认真喺度嗌紧救命，做紧一啲床上嘅运动，吓到咧，但系啲议员又继续睇，又有试过咧，都系巴西，有啲议员咧出到嚟嘅时候咧喺度开紧会，点知有一个咧就冲紧凉，佢冲完凉之后咧赤裸全身走出嚟开会，究竟咩事咧？系咪一去到网上面，大家就会兽性大发，视我像狂人嘅咧？咁我就介绍一个。网上面叫做开视像会议的游戏啦，是啊，原来开视像会议都有得玩游戏的，我提你怎么玩呢，他的游戏玩法呢就是来自一个叫康花欢乐派的，他说每一个参加议会的人士呢就不可以用自己真名，即是不可以说自己陈大文陈大强，你要改一个网名啊，而且还一开始的时候就要介绍给主席听为什么自己会改这个网名，譬如他里面有人就说我叫做花花一路打喊路，那主持就会问他为什么啊，请你解释啦，就当是暖身的动作，不如我们都试下啦，下次啲立法会议员开会的时候，咁你咪可以喺个名度写住咯，强强 at 一路在车上开会，咁你咪唔使俾人估估下咯，强强，我会俾三个车车嘅二摩字佢。瞬间看 channel， 哎呀，彭仔啊，下次你使唔使都用一啲咁艰苦嘅方法嚟同我哋做节目呢，我哋到时可唔可以都望下你屋企啊，你究竟有冇喺一啲好繁忙嘅地方度同我哋做緊节目啊，请真彭。 而家我哋要用呢一个嘅电话嚟到 work from home 做节目仲唔够辛苦啊。真係啊，仲想辛苦啲。不過老老實實呢，我都確係呢試過呢喺用電話 work from home 咁嘅情況底下嚟到做節目嘅時候呢，其實我都係衣衫不整嘅，只不過你見唔到咋嘛。 你唔使形容嘅，你而家有冇著褲呀？ 我而家有，女女外外都有。好啦，講開呢，即係議員呢開會呢就有呢一啲咁樣嘅開會嘅麻煩事出現咗。另一方面呢，議員呢有時都好呢咬牙切齒呢就要呢斥責下呢政府一啲嘅部門呢，做極呢都好似呢未能得到市民嘅欣賞呀，同埋做唔到嘢咁。譬如今天大家呢如果有見到呢街邊呢即係報紙檔呢望下呢一份方向報呢，佢嗰個頭版頭條呢就咁講啦，佢話呢五宗罪養鼠為患，申诉处追杀食环啊！我真系好欣赏咧呢个《东方日报》咧，佢嘅编辑嘅，佢哋咧成日起嗰啲题咧又押韵啦，又即系好抵死绝屈嘅吓。好啦，今次咧食环处咧又再咧被摆上台啦。咁原因咧就话咧，申诉专员公署咧寻日就公布啊，对食环处咧执行呢个防治鼠患工作嘅成效作出咧主动调查。咁即係話佢哋呢做得唔夠好啦。由申訴專員呢就力數呢一個嘅食環署呢有五宗罪呀，喺滅鼠方面包括呢就直斥呢呢個食環署呢滅鼠工作成效不彰，鼠患參考指數調查未能反映真實情況，多個街市出現嚴重鼠患，造成環境滋擾影響市民，以及呢傳播嚴重疾病等等。甚至乎有多名的议员都狠批食环署懒理鼠患，欺做滅鼠，更加担心在疫情之下引发商疫夹击社区。当然议员当中最有这个权威性讲这个滅鼠的是谁，梗係有鼠王分之稱嘅梁美芬議員啦，佢形容呢個食環署咧 在滅鼠方面呢，縱使是投入大量資源，亦都只是見到鼠患日益惡化，令市民困擾，所以他都是歡迎這個申訴專員主動調查，希望呢食環署可以正視問題，改善我們呢民生的使用啊，以至到啲衛生啦。咁好啦，咁我哋市民又真係可以點做呢？原來呢就真係可以俾意見喎，因為呢申訴專員呢而家正係搜集返呢有關呢方面嘅資料同埋意見，所以就話呢我哋市民大眾若果有任何資料或者意見呢係關於呢個滅鼠呀、鼠患呢，可以喺下個月14號或之前就以書面方式呢就向申訴專員公署呢提交嘅。咁就啱啦，我哋可以提交啲咩意見呢？就係、是、參考一下人哋呀、其他香港以外嘅地方佢哋點樣去滅鼠呀、又或者呢點樣可以呢係捉到老鼠呀、咁。咁原來呢睇返呢一啲網上面嘅 channel 不同嘅 channel 呢，彭仔呢就搵到一啲呢係嚟自印尼呀、印尼呢佢哋真係呢民間方面呢捉老鼠呀、就非常之耍家。其中呢搵到一個 channel 呢，佢嗰個名稱呢就係英文咁樣寫法㗎，就係 J-E-B-A-K-A-N 第一個字係呀 Jubican， 第二個字 T-I-K-U-S Tikus。 咁係咩意思呢？原來係一句印尼文字，意思即係老鼠陷阱咁解喎。呢、這個老鼠陷阱呢入面呢、這個 channel 呢其中呢有一條嘅短片呢，佢個英文嘅寫法就叫第一個字係 symbol 啦，第二個字咧就係banget， 係 banget。咁咧意思就係即係真嘅咁解，即係話咧又簡單又真係可以捉到老鼠啊咁。咁其中呢條片入面咧就見到一個咧非常之簡單易用嘅方法，攞一個水桶出嚟，然之後咧就攞啲保鮮紙掹實封住嗰個水桶個頂。然之后中间呢就介开一个窿，一个圆咕噜喺中间嗰度。咁跟住呢就将一啲食物呢係倒落去，即係透过个窿啦，中间个窿呢就倒落去个水桶个底。咁呢仲记得呢要喺嗰个嘅保鲜纸嘅面头呢，即係个窿嘅侧边呢都要撚少少食物碎喺度喎。咁、那个老鼠先会食食下然之后跌落去㗎嘛。好啦，最后呢就要摆一张嘅木板，好似变咗条梯咁样，就蹦住喺个水桶个边嗰度，就等啲老鼠咧可以爬上去个水桶个顶嗰度，然之后先可以中招噶嘛，然之后中呢个陷阱啦，系咪？好啦，咁啊当中咧呢一条片咧，当嗰啲嘅民嗰啲平民咧，佢哋即系醒好咗呢一个嘅陷阱之后咧，就摆喺度啦。又见到条片入边咧，真系咧陆陆续续啦，有好多老鼠咧。就走上去啦，然之后食食下嘢呢就由个中间个中间个窿嗰度跌咗落水桶度喎。哇，一隻又係咁，两隻又係咁。不过睇完呢条片呢彭仔就有一个諗法啦。呢、这个水桶呢捉老鼠嘅方法係好嘅。但係记得呢个水桶要有返咁上下深，即係个高度呢先至好。万一呢真係好多老鼠嘅时候捉得太多呢，佢哋一齐向一边倾斜呢，就有机会呢倒返晒出嚟呢。咁就功亏一篑啦。所以嗱，虽然呢一条嘅短片好有用啊，又捉到老鼠嘅效果好好，但係呢由于个画面实在太多老鼠好恐怖下，所以呢即係睇到你毛骨悚然啊。最后呢我都俾五个嗰个呕吐绿色污物嘅 emoji 呢俾呢一条短片啊。讲到呢一啲捉老鼠嘅方法，我相信呢桂花田应该呢就唔需要用到嘅，佢段古屋企都好干净，唔会有老鼠嘅，係咪咁讲呀？ 都係嘅，因为我哋真係呢好驚啲蛇虫鼠蚁嘅，注意卫生，大家就唔会有呢啲咁嘅问题出现啦吓。画画嗱，唔知大家咧有几耐冇揸过个画笔咧，或者啲颜色笔咧去画画，还是你嘅兴趣就系画画啊？系啊，早阵子咧，即系喺教会咧，咁有姊妹咧学咗画呢个干粉彩嘅画，之后咧就同我哋咧分享咗啦。之后我哋仲会聚埋一次咧，就去一齐画啊。咁啊，其实都几高兴，几开心噶。我学完之后咧，仲拎咗翻嚟咧，急不及待买咗颜色咧，仲即刻咧，我哋喺个风骚生活小确幸咧，同大家分享啊画画。 技巧啊。俾翻啲自己时间啦，系啊。即系尤其是各位女士啊，吓照顾家庭之外咧，都要照顾下自己，俾少少啊几个钟头时间自己咧去静落嚟咧去画下自己想画嘅画。尤其是小朋友都系嘅，喺佢哋咧未正正经经啊学识写字之前咧，佢哋开始乱画嘢噶嘛，揸住啲画笔系咪？嗱，唔好以为咧佢咁样咧，佢哋咧就曳曳猪啊，搞破坏啊。其实咧应该系趁小朋友咧细个咧就俾佢哋喺学校画画。有专家就话啦，因为小朋友咧细个啊唔识表达自己，父母咧亦都难了解咧佢哋嘅想表达啲乜嘢啊，想讲啲乜嘢啊，所以或者佢发展系点啊，所以咧就透过画画咧可以睇到佢哋咧发展到咩阶段，亦都可以睇到咧佢哋一啲特质啊。咁啊，除咗咁啦，除咗咁之外咧，手眼协调啦，小手指嘅训练啦，同埋可以建立到佢哋自信啊，亦都可以俾多啲嘅创意空间佢哋，画乜都得噶，唔好监佢哋。佢哋中意觉得只眼咧系大到粒龙眼咁，个嘴咧细到一粒蚁，一只蚁咁都 OK 嘅。咁我觉得咧，除咗小朋友有帮助之外咧，即系画画，咁啊，其实大人咧都可以有啲治愈嘅感觉嘅。喺一啲咁抗疫疲劳之下咧，咁大家不妨咧攞支画笔咧去颜色笔都好啦，去画下一幅画咁啊，可能都好开心嘅。今日咧想分享咧就喺呢个 Facebook 啊里面有一个叫做 Amazing Arts 啦，跟住有一个井002啊。咁啊，点解咁样喺呢个片咧里面咧有一个着黑衫、黑裤、黑鞋啊，揸住扫把、垃圾铲嘅朋友啊，即系个画家啦吓，当佢画家啦。咁咧。佢画啲咩咧？点解啊？点解揸住个扫把用扫把画画？喂，唔系啊！佢个扫把垃圾铲咧系辅助佢扫走佢嘅画噶，即系咩啊？又画画又扫走佢嘅画，系啊，因为咧佢系用大量嘅黑色粉咧喺一个地板嗰度咧系画 3D 画，系啦，画完之后咧佢就会将自己嘅画作咧就仲会将自己嘅个人啊加埋入个画里边噶，系啊，真系好好睇嘅，例如。行楼梯，佢画完，即系佢咧用啲黑粉啦，整完啲楼梯之后咧，跟住咧佢就喺度扮行楼梯落去啦，或者行上去啦，咁啊又画咗个井啦，画咗个井之后咧，咁佢就会喺个井嘅中间啦，跟住咧就搵啲辅助嘅嘢咧，就好似垂钓喺度，哎呀救我上嚟啊咁样。跟住咧又會畫啲高牆啦，跟住咧畫到好邊嘅時候咧，佢就喺度好似腳踏腳咁樣行咧，哎呀好危險，我好危險咁樣，哇！其实咧，即系你咧系你系睇住佢画嘅，但系佢画完之后咧，你加埋个动作入去，我真系好似嘅咁。佢大部分嘅画咧系视觉效果咧都系以高度啦或者深度为主嘅，但系最犀利我嘅觉得咧，佢嘅其中一个就系、是、除咗佢画地下嘅隧地下变隧道啦吓、啊，即系话佢扫走完之后，哦系喎个地下嚟嘅啊平嘅咁样，佢咧连埲墙咧都可以画到咧有几级楼梯咧，你系可以行上去嘅。我觉得系几 amazing， 即系amazing 嘅。咁我会俾五个拍手掌同埋五个叻叻猪俾佢啊，真系画得好犀利。我哋一阵稍后 post 咗上去俾大家睇下。 谁那天分手，你旅行像条绿色的手，顽固地种在眼睛一个，直到永久抹不走。眼是否又在生活乱流，你那新生你也必须接受，就算多悔疚自责别太久，不要恋恋心里那个伤口。度日月穿山水，尚在恨那谁？谁曾无坚不摧，摧毁的废墟，一早变做你美好新居。疮疤你不画，亦不知有过在这里。泪答泪，风一吹，寂寞变那谁？连重提往事也不再绝对。他怎伤害你？讲起你没再吐苦水，有 时你还觉得温馨，这里流像存在的表情，没有恨过便更加讽刺，白过半生冷清静，将突然忘掉尊姓大名，却记得他教你差点丧命，是创伤太重或觉悟太轻，使你不懂释放面对的根性，路人越穿山水尚在恨打碎，谁曾无坚不摧摧毁的废墟，一种变做你美好身躯，创怕你不怀亦不知有过在这里，泪答泪风一吹渐莫变那碎，便重提往事也不再绝对，他怎伤害你感恩替代了那苦水， 事务局局长政治助理。上个月，一众副局长和政治助理在特首林郑月娥见证之下，在政府总部内宣誓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当时黎永瑜亦都有宣誓。美国后任总统拜登宣布涉及19,000亿美元的大规模刺激经济方案，涉及包括向每名美国人提供1,400美元的现金援助，方案需要在国会获得通过。拜登在特拉华州发表黄金时段讲话，公布名为美国救援计划的方案。拜登说，现时美国正是身处几个世代一遇的经济与卫生危机，民众深受痛苦，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需要立刻行动。天气方面，影响华南的冬季季候风正是逐渐缓和，预测今日大致天晴和干燥，但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到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听日日间和暖，稍后风势增强，星期日显著转冷，下周中后期有雨。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4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42点，升146点，总成交金额1,11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1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72点，跌9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9.6跌3.05元，腾讯控股642元，升12.5元，阿里巴巴243.6系升8.6。新上市的医道科技62.8，中国平安103元升3.3，吉利汽车30.85跌2元，中芯国际27.3跌8.5，美团311元跌2.2，中国移动47.05跌1毫，建设银行6.21升1.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10.614，瑞士法郎8.731。澳元6.028，加元6.132，新西兰元5.592，欧元9.424，每百日元对港元7.4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6。日经平均指数报28,639点，跌59点。港金现价报17,11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2.41美元，卖出1,853.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啦，红天路去翻天水围方向，近住上城对出有交通意外，仍然需要全线封闭噶。咁而家咧就影响到反方向嘅红天路上元朗公路方向比较车多，龙尾排到红福村。咁再重复多次啦。 洪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上城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呢一段嘅洪天路咧仍然需要封闭，咁但系就影响到反方向洪天路上翻去元朗公路咧就车多，龙尾喺洪福村。咁较早前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啦，就只系近住彩虹村一段咧就车多啊。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的意外呢就清理好，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啦，近住彩虹村一段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青山公路的南地段去元朗方向近住妙法寺一段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渡船街、东莞街尾窟、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啦，同埋屯门公路丽城上斜方向屯门。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雪，由只得两支弓嘅二人乐队到坐满一围台嘅十二人组合，本年度竞逐十大中文金曲乐队组合奖嘅十五个候选单位各具特色，到底边几队人马最终脱颖成为金银铜奖嘅得主呢？ 听晚八点，多媒体特别节目《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雪》，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网站， 流动程式 ITHK My。跨媒体同步公布奖项结果。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音乐说，音乐人伍仲衡的音乐选择。 讲翻情非首尔呢只歌，本来呢只歌系冇嘅喺嗰只碟。 从于你， 本来佢哋九只已经做紧噶啦，佢哋谂住第一主打嗰只叫做十年前后嘅， 系 喺未有情非首尔之前啦。后屘咧，我就根据黑琴俾我个 reference 写咗情非首尔之后咧，佢哋就改变咗策略。 逢星期五六晚上11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李浩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翻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响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哎呀，又掉咗时间啦！我哋又嚟上堂啦，肥妹仔同埋 Crazy Lion。 早晨啊 ，Crazy Lion 同埋秀恩茄。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秀恩茄。哎呀，迟咗上堂添。 不过唔关我哋事，我哋啦，我哋喺度好耐噶啦。 希望我哋嗰啲同学仔都系乖乖咁听住啦。 系啊，我今日呢个咧教做运动咧，我专门咧啊，我唔应该咁讲，我唔系专门，我系咧想介绍俾 佢 AC Lion 咧，同埋佢爸爸咧，等佢早啲，如果可以学习就好啦。 我知啦，系可以跑快啲之后咧，可以高啲，系咪啊？可以快高长大，我想。 我就觉得 我爸爸有几高， 我见到你噶嘛， 系啊，有肌肉噶嘛， 系啊。你爸爸屋企个柜有六尺系咪啊？ 我知啊， 系啊。 佢写出我没有六尺高， 系啊， 回答我 好啦。我想问一下你哋两位啦，请问你最有效嘅增高运动，你估会系边种？ 跳绳。 跳绳，肥妹仔咧？ 应该唔系啊，我觉得篮球都唔系啊，因为咧我见到有啲人 越打越矮啊， 越打越矮，唔会噶系嘛？ 都可以。 咁佢可能本来壮矮啲咧。嗱，三种运动方式：跑、跳同埋游。边一种系会令到你身体最高嘅变得？ 你咁讲啊，游啦，我都系话。 我都觉得游啊。 哎呀，游不是八十年代， 系咪呢只啊？ 唔系啊。 唔系游啊，系跑啊。 真系跳啊，点都系跳咧，系最。所以其实咧 ，KC Lion 头先佢讲啱咗噶啦，跳绳系真系最高噶，可以令到人啦。系啊，因为咧，原来咧，佢哋曾经有啲运动学嘅统计咧，我哋简单啲话俾你听，游啦、跑啦同埋跳呢三。三种里面呢，他们那个叫做平均高度呢会有几多的分别呢？ 有没有 5cm、3cm、1cm 分别啊？ 哦，很小的。如果呢你是叫做游水的话呢，你可以平均呢有这个所谓增高的作用呢，就有183的增幅。183mm 的增幅。是啦，它增幅嘛，即是多了啊。 哇，183mm 整对咩？自信争都搞掂啦， 系啦。但系如果你系用跑步嘅话咧，你就可以增加呢187.2 mm， 系啦， 都系嗱，佢已经系多过你游水嗰个咧0.4嘅咯噃。 咁跳绳系咪？ 跳绳系最多啊，有187.4。 哎呀， 加0.2， 哇，好紧要啊，嗰0.2， 系咯。 好嗱，第二，请问你跳绳咧？怎样呢分他是一个优秀的跳绳选手啊，普通的跳绳选手啊，定是一个啱啱合格的跳绳选手呢？ 哦，我记他那条绳的高度来量度他那个高度。 什么叫高度来量度他高度？ 跳绳啊，那条绳啊有standard的嘛，是 不是？ 是啊，是啊。我讲咧，应该系计佢跳几耐嗰个时间个 duration。 哦，即系睇下佢持久力跳得有几耐啦，咁样。 我又觉得系短一分钟唔知跳几多下嗰啲啦。 一分钟啊，数量哦，咁今次肥妹仔又真系啱咗喎。佢知道咧时间耐唔代表好嘢嚟嘅。 系 咩？即系如果时间耐，但系咧个游戏等好耐冇得玩，咪好闷咯。 讲乜嘢啊？ 系啊，咁咪系啊嘛，时间净系。 如果有得玩咧， 如果有得玩， 一齐玩咧， 有一齐玩 玩 fast pass 就好啦。 几耐开心啊？ 原来啊，真系咧，我都唔知道跳绳咧，原来有咧所谓等级制噶。佢话咧呢个系边树嚟嘅标准咧？原来就 系 咧，我哋祖国咧，佢有呢一个 国家跳绳队， 真系有啊！佢有对于国家跳绳嘅标准嗱，分开三级嘅，第一个咧就叫做紧紧合格啫。咁咧佢嘅 即系每分钟跳几多下噶？ 系啦，佢嘅要求咧就系话，一分钟要连续跳到30下或以上。 一分钟要连续跳 30下， 唔准跳，唔准 跳，唔准 断 啊！三十 自己揈埋噶， 自己咁梗系啦。如果唔系就跳大绳噶咯，嗰啲叫做 系啊。有阵时咁略又左右有个人喺度揈紧嗰条绳，我都系跳一分钟。 系啊，要自己要自己揈嘅，呢个就合格啦。咁如果咧中间啊，系啦，良好嗰啲系要点样咧？嗱，第一就一分钟咧要做到80-100啦。 哇！80-100下 系啦， 一分钟得60秒啫，要做80-100， 系啊， 一秒 里 面系啊， 要 揈 两下啦，发发噶啦，所以 呢个 已经叫做优良级噶啦，叫唔系良好中间个级，同埋佢仲有个要求嘅，你唔可以咧跳到好似僵尸咁样咧，佢都唔当你良好噶。 要靠车脚啊，要玩下翻。 唔系啊，佢要你咧俾人哋 feel 到咧系轻盈啊，所以肥妹仔你唔得噶，系你要好轻松啊，跳得。咁如果你去到优秀级，即系我谂系最高级咧，系啊，咁咧就要点样咧？一分钟要连续跳到100下或以上。 哇， 真系一秒两下喎！ 你就要自己试下啦。 好犀利啊！咁但系问题 系咁，你讲紧嗰啲跳绳三级跳啫，咁系咪跳完之后就会高噶啦？ 会噶，佢话咧， 啊 ，Chris Lion 啊， 仲有个方法噶，你要 mark 埋个时间。 哦，系咩啊？ 时间你知唔知几多点跳系最容易令到你高啊？ 朝早。 唔系， 哎 呦，半夜， 唔系， 晏昼 三点至六点，系咪三五成群嗰个时段 啊？系啊系啊， 咁我可以叫阿天怡姐姐咧试下喺嗰段时段。 我 试 啦， 系啊，咁阿天怡咧，嗰个姐姐应该咧唔使旨意再有得高，因为 佢 做嘢佢跳唔到啦， 可能有机会噶。 放工仲有一小时可以跳。 嗱， 宋阿琪你个仔啊，你 做乜嘢啊？ 跳嗰啲姐姐。 唔系啊，嗱，你记住咯，各位同学仔，如果咧你晏昼三点至六点。你个肚咧唔好太饱，一定要吉吉地、空空地。 食完晏跟住消化咗一阵。 日日七成系觉得你系仲肚饿嘅，咁咧因为呢个时候咧你 食肚饿， 系啊， 即 系 好肚饿， 好肚饿， 我一半肚饿先食嘢啫。 佢话原来咧你相对就低血糖，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咧，你嘅运动咧就会刺激你有呢个咧生长激素噶啦，所以咧佢系会令到你比起咧饱饱滞滞、呆呆顿顿咁样咧，系会跳得高啲嘅。 我知道你点解亏。斯拉人佢咁样啦， 佢成日食得好饱噶， 我可能有七成饿噶喎。 你可唔可以试下？话唔定我哋下个学期见到你咧，我哋会昂高头嚟望住你噶啦、 啊。祝福你啊！ 快到个性被分解， You gotta stay alive， 种种天才令大地像 city 赤带，勇气要购买，快灭绝美好生态。别怨新闻这么假，那些挑剔天色这么差，相信爱可通令天下。别怪烟花这么花，天外可修补伤疤。痛了，信仰哪会被打倒？空中花园，傲慢极无法够天高。欲念是什么？信念就是我的偷狗。别怨新闻这么假，那些挑剔天色这么差，相信。心感应天赋，那么武器会远化，像那手中的十架，尽力量感染着小人吧。 听见嘅士兵，听见嘅叫声，睁住嘅眼睛，等见嘅救星，究竟正经以指引一条点样嘅路？谂唔到点解仲冇人知道点样去做？你睇到毁灭，并睇到创造。生命就有最美好引导，信望我。 志豪、 程振鹏，风骚快活人。 好啦，讲讲天气先啦。 嗯， 讲天气啦。 系啊，讲天气，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48%啦，比之前咧系暖好多，同埋咧冇咁干啦。 湿翻啲啦。 系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嗰、那个寒冷天气警告咧已经冇咗啦吓。不过 星期日 系啦 ，is coming soon， 系啦，等大家休息回一回气，咁跟住佢再冻翻啦 吓。系啊，咪你件褛可能连续着咗咁多日咧，而家你可以唞一唞先。 洗啊，要洗啊， 洗啊洗，晾一晾，咁礼拜日咧又冻翻啦，咁样。 因为阳光猛啊嘛，同埋今日点唱啊？ 冇错冇错，系。 星期五嘅点唱，我哋欢迎大家可以喺我哋网上咧面书留言啦，我哋嘅 fax 号码233-6453啦，仲有我哋嘅电话号码晏啲打翻嚟啊！ 不如我哋今日咧叫大家点唱嘅主题咧，可能系你最中意嘅十大中文金曲啦。 关咩事？人哋点唱谂住系点？ 唔系佢可以佢点飞点歌嘅时候啊，系啦、 啊， 欢迎大家，咁梗系啦， 系咯， 你系为自己啫， 唔好讲。你都寄样噶系咪先？ 我啊冇所谓，我陪你癫嘅啫。 系咯，你头先、哦、你头先听到嗰个跳高大法之后，会唔会快啲同阿 Chris 啦一齐跳啊？ 谂下啦吓，不过依家都太迟啦，对于我嚟讲。反而咧，喂呢样嘢咧，真系啊，好多朋友咧都会有机会咧就 中招， 然之后生仔啊。 哦，系都系中招啊。 尤其是女士们咧，就会有机会怀孕啊。最近睇到咧，南韩啊。话咧有个政府网站咧，佢咧就写话咧即将临盆嘅孕妇咧有出咗一个指南、哦。 点啊点啊？ 系啦，咁咧就俾人话咧冇好体贴咧临盆嘅女士咧佢哋嘅压力，反而咧列出咧就嗰个指南入面咧系要嗰啲嘅孕妇咧。嗱，你去生之前咧、 啊， 你要先做好屋企啲家头细务啊，同埋咧就要帮咧你唔识煮饭嘅老公咧，要准备好一啲嘅食物，等佢可以有嘢食啊咁。 讲真噶， 呢个指南咧，于是引起咧好多人咧闹爆佢啊。 佢咪真系黐咗线啊吓？ 冷静啲，冷静啲，冷静啲。 咁 啊， 你知唔知怀孕啊？妇女怀孕个过程里边啊，系几咁吃嚟噶吓？嗰条腰几咁断啊？ 吓，嗰个搞笑咯，佢话咧。要嗰啲嘅孕妇咧，唔该你咧，提前准备好咧3-4种一啲嘅小菜啦，就俾屋企人食啦。 真系缩上肚啦！ 准备好咧咖喱调理包，呢啲嘅速食食物，即系即刻煮，即刻食。 即系话即系已经煮好，跟住 pack 好，跟住摆雪柜。 好好啊呢、這个。 佢话要预先准备好咧，老公啦，同埋啲仔女咧。几日要着嘅，要替换嘅衫裤咁样， 系立例啊！我想话 系 指引啫，指引啫，系啦，即系话如果你真系要， 你系政府叫系南韩政府、啊， 唔系唔系嗱，我哋打个比喻啊，你就明咧呢种做法咧，大家就会俾个手指公佢噶啦。嗱， 边个俾手指公佢？ 佢而家就因为佢怀孕啦，准备入院啦，佢就叫你咧就尽量即系照顾好你老公，交代晒啲嘢，你就话咁搞错咁样。嗱，你试下调转谂啊！嗱，我哋 office 咧，如果有人想放假。 啊、 无论佢去玩就好，咁或者系啦，又或者咧，原来系啦嗱，譬如话佢放产假，又或者可能佢话喂，我真系可能咧，即系系呢几日咧要有啲事假要请一请嘅时候咧，你啊，就算唔系主动啊，你都会见到就话，咁你系咪会交低晒啲带噶？你系咪会做低晒啲嘢先噶？你如果要签单嗰啲，你咪会签定晒噶？哇，佢做楼一样，你都觉得话吓、啊，你咁样放假，你对唔对住我哋啊？咁样 系咪先？我可能都会俾个面色佢睇。 如果佢做晒咧，你就会觉得话，哦，好妥帖喎、啊，佢做得。 放假啦，放假。 佢放啦，你放啦，系啦，你放产假，你我哋记得攞翻啲姜咩纸姜翻嚟喎，咁样。 讲完啦，你讲完未啊？ 你有冇发觉个情况系咪一模一样啊？你完全觉得系就话，哇，你唔系。谂住就咁拍拖又走系嘛？ 表面上系一样，但系你谂下嗰个身份角色系乜嘢先？ 系啊， 人哋去生仔啊， 系啊系啊， 咁佢系呢个佢放假系佢嘅权利嚟噶嘛？ 系啊系啊，啱啊啱啊， 所以交到 食咖喱都系佢老公应有嘅责任。 嗰个我想问边个部门去边个部门去设立呢个？ 即系唔系 佢指引咋？ 系系。你讲嗰种嘅情况咧，其实都可以有另外一种嘅做法咧，系人道一啲嘅， 就 系 咧 同埋体贴啲。 當嗰個女同事話要去生仔嘅時候，咁咧應該佢嘅團隊就會同佢講：，你去生仔啦，放心啦，我哋會幫你做埋你嗰份咁樣嘛，咪即係等於喺屋企裏邊個老公啊，同埋啲生性嘅仔女。 冇錯， 老婆你去生咧， 係啊， 我會搞掂頭家。 係啱嘅，啱嘅， 係 啦。不過通常嗰個女人咧，或者女同事咧，佢都會話唔得嘅，我知我責任嚟噶嘛，我做完先。 嗱，你咁樣嘅一件事，你明唔明啊？即係嗱，你倒翻轉頭，將嗰樣嘢係，得啦，你放心。 最近是哪一个去过生仔 啊？桂花田咯， 我哋嘅监制啊， 系啊，咪就 系 咯， 应该系我哋。 咁你有冇要求佢交代工作啊？ 嗰阵时我唔识佢， 系咯， 咩唔识啊？你识佢，不过你未同佢合作啫。喂，我真系觉得呢个指南咧，出嚟俾系俾人闹爆啊，系咪？ 实俾人闹爆啦，因为佢真系离谱，净系准备啲咖喱包俾老公，咁啊算噶。 啊！ 起碼都整翻嗰啲泡菜， 新鮮 啲，新鮮。你當你老公死噶，係咪先？咁就算數。 我真係覺得唔好意思，即係有少少操作要講句，即係嗰班人喺屋企咧，真係。真系冇贡献嘅，佢乜都全靠我老婆。 话明大男人社会啊嘛， 咁啲仔女都唔系大男人系咪啊？ 佢哋啲仔哦，佢冇话要请咩仔女啊？ 有啊， 呢个系苦肉计嚟噶，啲南韩政府咧为咗咧即系 减低生育率， 自己反省一下。 哦， 你对于成日都话咧，除咗日本之外咧，其实南韩即系韩国咧，男士嗰个大男人主义咧都唔弱噶嘛。 北韩应该好啲嘅， 系咪啊？ 又咪呢套你话北韩有？ 咁嘅指南嚟到咧，等啲民众自己反省一下，系嘛？要对啲孕妇好啲。 我话呢个咧，应该系嗰啲叫做咧， 即系反教育嚟嘅， 计划生育嘅一部分嚟噶。佢又唔会强制你。不过如果你要生仔嘅话咧， 你做定呢啲嘢先啊！你谂下，你生唔生？咁即系其实佢鼓励生育啊，定系鼓励你哋啲人离婚啊？ 你作为呢一个过气孕妇，我想问下，当你即系怀孕入院嘅时候咧，请问你有啲咩要特别做噶？或者屋企对你嘅态度系点样嘅嗰阵时？ 有冇谂过阿华食咩噶？ 系啊，有冇噶？ 我梗系冇啦。 有冇整啲咖喱包俾佢啊？ 我已经将我身体所有嘢贡献晒俾我仔女 啦。哎呀， 你明唔明啊？ 咁跟住咧， 我连头发又甩晒，牙都甩埋啊！ 咁可能阿华 洗钙， 阿华嗰 啲咩啊？ 阿华嗰几日可能系食谷种嘅喎，食西北风嘅喎。 咁啊，即系讲鞋啦，系咪？ 唔系，仲话 唔系？我摆明讲你啊，曾志豪， 我都唔使啊。 你 嗰阵时我都冇发生过呢啲事啊，真系。 你又孖住两位，每人都有两个咁嘅经验。 真系嬲啊！ 南韩有呢啲指引，如果你话咧， 部门我想 佢将佢拍成韩剧咧，我唔知道大家仲会唔会嗌得出嗰啲恶霸啊，嗰啲浪漫剧情咧。 我琴日巴系咪恶霸？ 系啊，我中意你呢个食字，食得好，食得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政府将多栋位于油麻地佐敦一带的楼宇纳入强制检测范围，预料涉及10多栋大厦，估计有几千名居民。据了解，政府下午会公布位于弥敦道、佐敦道、广东道、金粟街一带的楼宇，只要大厦内有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就要纳入强制检测范围。消息指，当局是考虑到新田地街附近社区的感染风险较高，当局会在附近设置流动检测站，居民亦都可以到设于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的社区检测中心接受测试。葵涌石蔭村人石樓3個同一座向的單位出現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當局早前宣布全座大廈的09室居民要撤離，其餘居民要接受強制檢測。有檢測承辦商朝早在人石樓附近空地設立流動採樣站，近百名居民在採樣站開始運作之前到場排隊。排头位的居民说担心受感染影响家人，希望尽早完成检测求安心，平时亦都会遵从专家呼吁做好防疫措施。有同确诊单位同层的住户说自己在院舍工作，担心病毒经大厦升降机等的共用设施传播而受到感染。 他又说去年更换座次之后，房署不愿意为他安装喉管，需要自行找人安装。近日会特别加强喉管消毒，以及留意是否有异味。美国后任总统拜登宣布涉及19,000亿美元的大规模刺激经济方案，涉及包括向每名美国人提供1,400美元的现金援助，方案需要在国会获得通过。拜登在特拉华州发表黄金时段讲话，公布名为美国救援计划的方案。拜登说，现时美国正是身处几个世代一遇的经济与卫生危机，民众深受痛苦，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需要立刻行动。救援计划方案之中将包括10,000亿美元惠及家庭民众，4,400亿美元将会用作支援受疫情重创的企业和社区。抗疫方面，拜登在计划之中将会拨款4,150亿美元用作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和疫苗研发。印尼苏拉威西省凌晨发生尼克特制6.2级地震，据报造成7人死亡、几百人受伤，多栋的建筑物倒冧。地震在当地凌晨1:28发生，震央位于苏拉威西省城市马杰内的东北面6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路透社报道，地震发生的时候震感持续大约7秒，造成4人在马杰内死亡，3人在马木珠丧生，未有触发海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但是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听日日间和暖，稍后风势增强，星期日显著转冷，下周中后期有雨。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4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67点，升73点，总成交金额1,28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46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47点，跌22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29.5元，跌3.1；腾讯控股639.5元，升10元。阿里巴巴242元，升7元。新上市的伊度科技是报62.05元。中国平安101.7元，升2.1元。吉利汽车30.8元，跌2元。中芯国际27.65元，跌5元。美团311.2元，跌2元。中国移动46.95元，跌2元。港交所466.6元，是升8.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82，瑞士法郎0.888，加元1.265，人民币6.47，英镑对美元1.369，欧元对美元1.216，澳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日经平均指数报28,676点，跌22点。港金现价报17,12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0.92美元，卖出1,851.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过咗泥围少少噶，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过咗泥围少少。较早前红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上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仍然系全线封闭。咁不过头先咧就系影响到咧去翻元朗公路方向挤塞，咁但系而家现场咧就冇挤塞，咁但系封路措施咧仍然继续噶，就系红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上城对出交通意外，而家仍然系需要全线封闭。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一带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丽城上斜屯门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司机需要时刻留意，避免发生意外。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林慧踏入二零二一年，有乜嘢想同听众讲啊？ 呢啲麦蛋，阿伯啲定呢只？ 吓冇啦，讲完啦。 唔知八点开始嘛？ 系咪噶？ 系啊。我用法文讲，晨光第一线，每朝八点。如果想听多啲，记得留意啦。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听多啲，知多啲。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真是一个充满梦想的地方来的，这里捉点梦想，那里捉点梦想，就会变成一个展翅青见超新星出来的了。 是的，今集变出来的超新星是张以豪。 学的第一件事最简单就当然是洗头啦、因为始终我们 Junior 这个最基本和最应该学得最要最好的。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二、星期五敏感时刻节目时段内播出的《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入面真是充满梦想的。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冻冰冰食梗系挂住食啦，但系大家唔好以为净系挂住食就学唔到嘢。今个礼拜游学全世界邀请到韩国旅游达人阿 Joyce 上嚟同大家分享，到底点样可以透过食泡菜都可以了解到韩国文化，仲要系好地道嗰只啊！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十至十一，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以前选过特首嘅嗰个叫胡须咩啊？ 胡须佬。 唔系呀，成日用歌士的嗰个叫咩 Sir？ 哦，曾 Sir。哦，第一个字系曾字。 系啱啦，第二个字啊，面上边啊有粒嘢啊，嗰啲我叫咩啊？ 麦。 唔系啊。 眼妆。 系啊，人各有咩啊？ 哦，人各有志，系个志字。 系啱啦，你第三个字啊，食自助餐咧，第一时间咧扑出去攞嗰啲生嘅咩啊？ 生果。哦，我知啦，嗰、那个系果字，曾字果。 唔系啊，边有人扑出去攞生果啊？梗系攞生蚝啦，系个蚝字啊！ 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嘅曾志豪。 哦，你话嗰个成日讲 sorry sorry 嘅曾志豪咪得咯？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风骚快活人。 好，呼吁点唱，呼吁点唱，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吓。 系啊，咁大家可以打电话嚟点唱啦。我哋网上面留言咧都冇人欢迎嘅，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3咧都等紧大家。 系啦，我哋话咧今日咧，如果你想听歌嘅话咧，你不妨可以听一啲咧就即系同呢一个十大中文金曲咧有关嘅，因为听日咧就系我哋呢一个音乐说嘅音乐会啊，我哋就将会咧喺视像咧就等大家可以咧就见证住呢个乐坛嘅盛事噶，咁啊可以欢迎大家打嚟一。 1872388 嘅， 嗯， 系啦 ，OK， 好啦，嗱，咁咧，我哋 唔系音乐会嚟嘅， 哦，齐晒啦，颁奖礼啊嘛， 都唔系颁奖礼， 音乐颁奖礼 颁嘅，我哋系 咩啊？ 冇啲奖项嘅啫， 咁个叫咩？ 我哋嗰个系多媒体特备节目。 哦，好啦，多媒体特别节目都系十大中文金曲。 喺个节目里面你见唔到有人颁一嚿嘢俾一个人嘅。 哦，系 ，OK， 好， 好 啦， 我哋 会 公 布 啊，我哋真系会公布嘅啫。 系啦， 系啊，冇错。 咁 啊，好啦， 有歌手唱歌嘅吓，咁啊，记住留意听晚咧吓，八点钟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收音机又会播啦，跟住咧港台电视31会播啦，直情诶睇啦，系咪？ 系，冇错冇错。 仲有我哋嘅 Mind App 咧都可以嘅。 系啦，好啦，嗱 咧就听噶啦。 系啦。但呢个新闻呢其实就喺疫情之下呢我諗你好耐好耐呢都冇听过呢呢啲景象啦。咁但係呢一讲嘅时候呢理论上呢你就会瞬间有共鸣㗎啦。因为。 好正啊呢、這个名字。 对啊瞬间有共鸣啊。不过呢係啦。 有共情添啊。 好耐好耐冇去过啦。就係茶餐厅里面熱闹挤迫嘅落单嘅情况。 哦。 已经好耐冇见过啦。茶餐厅里面都好少啦。 六点前得唔得 六点前都得嘅。咁但你而家都係得两个一台咋嘛。 哎呀其实真係坐得好密㗎都。 都有啲都可能系嘅。 其实呢即係话三个呢你都可以三个隔住板坐。 啦唔紧要。即係我哋而家呢因为网上面有人整理咗一啲呢佢就话啦香港人呢就对茶餐厅呢会有一啲特殊嘅记忆嘅。咁佢整理咗几个出嚟呢睇下有冇一啲即係你嘅共鸣。 特殊记忆㗎。 係啦譬如奶茶落单紫穗。 咩 呀系咪明白呢奶茶落单紫穗。 落单嘅紫穗 系啦，嗱， 系咪即系嗰张单咧，仲贴咗喺个杯度？ 诶，冇错啦，佢话咧，即系嗱，我哋明明 片好似唔系好明 啊。你有冇茶餐厅嗌杯奶茶或者？ 我知，即系嗰张纸。 热饮嘅时候咧， 嗰张落单纸 系 啊，嗰张卡片咁嘅 size 嗰张纸黐住你嗰啲嘢食。 系啊，咁嗰张纸咧，即系仲要咧，有一啲就系灰灰地咧，即系嗰啲纸质 嗰啲落单纸啊，真系。 系啦，咁有啲咧，如果佢用传统白色嗰啲咧，但系佢都会黐咗喺度嘅， 系啊，因为湿湿地咁样打喺个杯度添。 系啦，佢话咧嗱，呢个咧佢成为咗咧系茶餐厅咧最特别、最特别、最特别嘅嗰张卡。 咁咧，以前啲 冇講咧。如果你譬如三個人嚟坐低嘅時候咧，整三杯清茶咧，嗰三杯清茶就喺個手指度插落。 當然係有啦，真係 禮必嘅， 禮必嘅真係。 佢順便洗手啊嘛，係咪先？ 係啊， 郭師兄。 你從來冇見咧，佢會改進到咧，就係好似攞個托盤啊，然後佢托住個盤咧，就咁樣擺三杯水喺度喎。 我嗰唔係茶餐廳。 冇錯啦，你會發現咧唔得㗎。 西餐廳啊， 西餐廳嚟㗎，即係佢好似咧有幾個動作，你覺得啱啊？第一個咧就先講嗰張落單紙咧，啲網民就話。哎、我哋去茶餐厅咧，好怀念咧，就系话落单之后咧，伙计就会搣一张落单纸俾厨房佬啦。厨房佬咧整完嗰杯嘢之后咧，就会将张落单纸咧黐翻喺嗰度，好有交代嘅。话俾你听，呢杯冻柠茶就系你嘅。但系嗰张纸咧，例牌咧就系会，譬如话奶茶杯啦，黐咗上去，哇，溶到咧得翻纸角咁样嘅，即系溶到好似纸张咁样咧。咁啊贴住喺你嗰度，有阵时佢会仲掂到里边添噶。 系啊，拎住杨枝花蛋糕啊， 系有阵时仲会掂埋喺里边嘅咁样。 咁你又唔会介意噶？ 其实你耐咗咧，你仲发觉系咁噶啦， 唔会去茶餐厅。 系啊，你仲我觉得系咁噶啦，杯嘢系咁噶啦， 咁噶啦， 系啊，仲要话冇咗唔得噶咁样。系啦，头先咧第二个咧就系你话攞 手 指 攞清茶， 攞清茶咧， 一只手可以攞四杯茶。 系啦， 一只手攞五杯噶。 你啊？ 系啊， 哇哦，中间嗰个唔使夹噶嘛，唔系中间嗰个唔使用手指嘅，用出边嗰四只手指力夹实佢。 就斋杯就得，有埋水就唔得噶嘛。 我得噶， 咁犀利，因为我哋小 学 学咗咩 玩茶餐厅捧餐技术真系， 好危险啊！等整湿个 pad 落。 唔系你可以唔使整水嘅啫。你有冇发现咧？呢个难度咧，即系话你咁样托杯咧，佢哋有啲人嘅讲法就系话，如果咧你托到好斯文咧。唔单止你话个格调似去咗西餐厅啦， 啊、 你仲好似觉得咧，你唔蒲嘅， 嗯， 即系你觉得个伙计，唔系个伙计好似唔够利落咁样啊，人哋嗰啲全部都话，喂，写咩要咩，即系咁噶嘛，你仲慢慢啊个托盘，系啦，咁又唔得嘅咁样， 镜石咁唔得嘅， 系啦，嗱，另一个咧就唔知道大家有冇遇过啦，就系、是、咧，当你喺茶餐厅坐低食嘢嘅时候咧，佢话成日都觉得咧，嗰个食客系咪望紧自己咧？哎呀，发现原来唔系啊！ 咩意思啊？ 系啦，系咩意思咧？ 即系同人搭台啊？ 唔系搭台，佢话可能你会坐 得系咪好似我咁啊？成日望下装下人哋咧啊，好好食喎！嗰碟嘢系咩嗰啲咁样？ 唔系，原来 系 咁样。 因为个餐牌其实喺佢张台嘅话， 因为佢话咧有一啲茶餐厅咧，佢个餐牌咧写墙上面嘅。咁咧，佢话咧有啲食客咧坐入去嘅时候咧，就成日咧可能你要望住啦。你 系 望住，可能你右手边。 你啱啱好阻住嗰个字。 系啦，其实你就因为咧， 你 就 坐 咗个墙。墙角嗰度，佢话就成日都会俾人喺度望啦，我都话啊，佢咪望紧我咧咁样。 有阵时咧，嗰啲嘅茶餐厅佢个餐牌咧系摆咗喺平 方嗰 张玻璃台上面， 系 玻璃咧擲住咗，佢啱啱就倒转嚟睇 啊，系啊， 咁你又睇唔到，你又成日要想侧侧地 装咩咧咁 啊？系啊，同埋咧，我发觉有阵时嗰啲茶餐厅嘅社交，仲有一种系点样咧？即系佢个糖罂罐嗰啲咧，佢有阵时你嗰张台冇。佢擺咗隔離嗰啲，又或者咧，總之係爭咁少少咧，你都係要即係 走過隔離攞， 係飛象過河啊，你要走過去攞啊咁樣嗰啲 咧。但係而家咧又真係好錯，好似咧少咗嗰啲叫做醬料咧擺喺嗰張台度啊， 都有啲嘅。 唔係你要咧，你就問佢攞咯。 係啊， 係啦，佢就不便擺咗喺度。 同埋唔係我見到都有嘅，同埋茶餐廳如果你講嗰啲醬料咧，仲有一種咧就係夥計之間同你嘅互動咯，你就會無端端咧幫佢換埋嗰啲調味架噶。你有冇试过咧？你坐喺度咧，系啊，因为你坐喺度啦，啲调味料咧有阵时咪摆落去最，譬如你坐喺墙边嘅，佢会摆最入嗰个格度啦。 系啊， 咁我试过好多次，嗰啲阿姐咧走埋嚟咧，佢话帮我拎过嚟啊，咁样。 哦，即系佢叫你帮手。 系啦，佢要添嘢，佢仲要唔系成个换走，有阵时咧可能就 系 换嚿豉油啊，换啲咩咧？帮 咗佢手。 换茶餐厅换下茶午餐牌同 系啊都有噶， 茶餐牌 好好笑，系啊，成日都换噶。系啦，我有几次问系咪呢张啊？佢话诶唔系成沓攞嚟啦咁样。 我成日都换，我成日都饮咸茶，我识下茶咯。 成沓又攞过去啦，咁所以 好怀念啊。 系啦，好搞笑啊！其实如果你谂翻咧，因为你去其他餐厅，你唔会去麦记咧，佢使乜帮你换餐牌啫？系咪你去西餐厅又冇喎。 系啊，呢啲画面 系。系唯独茶餐厅咧，你好似同佢话啊，系咪呢个啊？成沓攞嚟啦，好似你阻住佢咁样啦。 即系问题系佢咧，佢就好似叫你做嘢咁样噶。 系啊， 你又心甘情愿。 好好笑喎，真系。 因为你好似好惊佢加料。 咁然后另外有啲啦，我觉得就好大路啦。譬如话可能你唔中意谂啦，次次都嗌常餐啊，系啊，又或者咧你去到咧就怕伙计会催你啦咁样。咁当然有几间就出晒名啦，佢唔催你，你系啦，佢唔催你，你仲觉得唔好啦。 你唔可以再话佢真 系 180度 改 咗 啦， 改咗 啦。 我去咗好多次，唔系你哋 唔惯。 系啊，啲人已经一早讲咗话唔惯啦。 嗱，我啊即系后知后觉咧， 你唔好坐喺度，坐嗰度。 佢系会， 佢同你性格一模一样啊！ 佢咧系 好自我 安排，系即系佢系好安排啲客人坐边度嘅。但系咧，我想话咧，我去咗几次之后，因为疫情，佢成日自己闩门。 系啊， 我真系 摸门钉。 系啊，咁即系特登去食嘅咁咧跟住咧，佢而家态度真系180度转啦。你知唔知我坐咗喺度嘅时候咧？咁我第一次去嘅时候咧，我就真系望有咩食啦。 咁第一次啊。 咁咧，佢咧，我只系抬头望啫。我佢已经有三个咧，佢 冲埋嚟，坐地走啦。 唔系啊，三个叔叔，要咩落咩单啊？食咩咁样？我话我其实我睇紧仲有啲咩食，我未啊。 好啊，你慢慢睇啊。 三次啊，已经有三个唔同噶啦。我抬一抬就望咋？你话佢嗰啲员工几咁对客人一眼关七啦？ 咁咪好咯。 咁嬲都系噶喎，只不过你一嚟问你，你好即刻。答到佢啊！ 唔系，我都好有礼貌。我话唔好意思，我都担心嘅。咁跟住咧，譬如我有个袋咧，我成日揽住个大袋噶嘛，咁样揽住身，跟住咧佢就好快咧，成把声摆到啊，唔好揽住身，坐到算啲咁噶。 咁你系咪唔中意啊？ 唔系啊，我 你好中意宾至如归啊。 所以唔系啊，我冇接受过佢啲不礼貌。 我都未，我其实未帮衬过呢间噶。 哎呀，要 系啊，系啊， 香港人嚟噶你啊！ 我系大湾区。 我亲戚喺加拿大翻嚟，我都特登话要去。 我冇去过呢间啊， 所以而家态度180度转咗，嗰啲叔叔啊哥哥啊都好好招呼啊，系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出年见就咁话。 静地等待，花都不会开。茫茫然一生千里障碍赛，让我破喉呐喊。世界当然未改，却至少有一刻变精彩。也许尽力八分。 Promise 嘅鼓手 Anton 咧，因为骨枯需要暂停打鼓一年嘅。对于佢自己同埋各成员嚟讲咧，始终心底都有份忧虑。但系呢一首作品咧，反而令到佢哋释怀，明白人生太多不能够掌握，所以更加要乐观期待。 是好 好接我。One Promise 填词陈永谦，编曲 One Promise Gary Tong CY Kong 监制 Gary Tong CY Kong。今个星期全新带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 ，One Promise， 明年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八号金记，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甜。 好啦，又嚟到吉无金记啦。 夹 毛巾机，啱啱条脷底 夹毛啊！ 你咩叫夹毛啊？人哋 夹棉 咧，系啊，真系啊， 咁样捋你听唔到， 真系啊， 好利噶我哋耳仔， 咪就系花毛巾机。嗱，上个星期咧，我就已经开始讲啊，我哋成日讲移民系咪？古代有冇移民嘅咧？咁样系啦，都讲咗啦。咁啊，跟住咧就咁，其实我哋就话啦，咁佢移民啫，咁佢有冇佢哋嘅护照嘅咧？ 系系系， 佢哋点样通关？点样出行嘅咧？ 是安心出行咯，佢哋 佢哋点样去，即系话由呢度去嗰度嘅咧？咁有冇 揸住嚿咩咧？ 吓系啊，好叻、啊！ 我睇《西游记》嘅时候咧、就话佢每去到一个国家，因为话佢去西京啊，西天取西经啊嘛，咁佢就每去一个国家咧，佢都会咧交换啲咩文帖咁样咯。咁、跟住嗰个国王就会吸个印俾佢咧，就放行啦。咁样系咪攞呢啲嘅咧？ 嗱，咁我哋即系又慢慢讲，我哋由最初时讲啦。不过我就想讲下咧，去到宋朝开始咧，海外移民，我之前咪话咧喺秦嗰时候咧，佢哋唔系唐代咧禁咗噶嘛，俾你哋去交易嘅，即系去 做生意 嘅。但系咧我就唔俾你走噶嘛，系、 okay, 啦、okay, ，咁所以啲人咧就话，喂你唔俾我走，你傻咩？ 偷走嘛 佢，系啊，啲人要出系啊偷 走， 系啦，逃出呢、這个地方，跟住去人哋嗰度赚钱啊住啊咁样。但系去到宋朝咧开始咧。海外移民的政策就放宽了、 哦、 他又给你大家去的、哎、自出自入可以又去人家那里、有些人呢就一个人去申请的，有些人呢就、即出去外国闯，跟住呢外国闯的话 我都想欧洲的人有些人不对路是什么我又讲不出真的 出外就闯系啦，咁啊，另一啲咧，有啲一家大细嘅，举家咧就去咗第二度啊，落地生根啊，落地生根，系个口罩麻烦， 个口罩 系啊，口罩罩住， 啊，唔知头先边个笑我， 拉开先，即系去出去外边咧，落地生根，咁啊，嫁外 生根系咪嗰啲 变？ 好啦，咁我继续讲啦。咁佢哋有冇护照嘅咧？ 系啦，我哋就问紧你咯。 系啦，头先咧我就讲咗啦。 我就话似又有啦。 系啦，有啲人咁一定有嘅。咁 有类似嘅， 有啲类似嘅嘢真系有嘅。最初咧，最初型嘅时候咧，喺夏商周嘅时期咧 已 经 有 咯。哇，几犀利啊！咪即系最初型啦，讲紧系啦。就系点咧？佢哋咧会用一个叫牙章，牙齿嘅牙章咧，系王字边文章个章。 哦，即系斜玉边啊！斜玉边。所以叫做佢玉嘅一种嚟噶啦， 同埋龟章，头先我问阿豪仔啦，两个土字，咁啊嗰个叫龟章咁样，咩嚟咧？ 龟个龟啊， 都系玉佩嗰啲嘢嚟嘅，系啦，咁所以佢应该系攞住一嚿咧好长嗰啲玉。咁然后呢可能就寫咗自己个名字。係啦，个牌嚟嘅。咁跟住咗出门口嘅时候呢佢就攞住啦。 令牌咁样。 係啦，我就係呢个村民啦。 嗰个就係嗰个嘢啦。 我哋见到啲百官呢上朝嘅时候呢係拎住嗰嚿嘢，唔知係咪呀。 呢啲 呀。係啦 係啦。即係大家都你睇唔到呀，即係 佢睇到㗎啦。佢睇到㗎啦，描述㗎啦。 我因为会描述嘅。 一个长方形咁嘅东西呢有少少似咁样。係啦。 牙章呢咁呢即係章呢就係玉器啦。 哎，我知点形容啦，你嗰个鞋抽啊。贴鞋抽嗰个位啊， 嗰个 扒咁样啊，有啲似咁嘅样啊，系啊， 系 啊，明晒即刻系嘛， 系啦，咁啊章咧就系玉器嘅一种啊，咁啊有其实咧有大章啦、中章啦、同埋边章、牙章几种之分嘅，不过后来咧嗰啲古书 总共有13章， 系啊，咁跟住咧系啊，咁啊佢就话咧嗰啲古书咧就将佢咧就统一咗咧，统称叫牙章啊，即系咁，咁牙章咧系一种玉器啦，咁佢整成一 把咁嘅刀咁嘅 size 啦，扁长嘅，咁喺佢个嗰个刀型嘅末端咧，系会有少少开叉，有个凹嘅弧刀位嘅， 你拎住佢， 系啦，即系凹，即系个顶啊，个末端嗰度啊， 系顶嗰度， 系啦，系开有少少开，有啲系开叉嘅，有啲系咧凹咗个弧形嘅， 咁咯。 凹落啲弧形嘅，唔系佢扁噶嘛，佢扁噶嘛，唔系系啦，唔系匙羹 嘅，有个坑槽啊， 系 啦， 即系有啲弧形啦，咁样啊，咁系其实刀刃嚟嘅，即系啦，咁咧 即系戒手嘅， 系啊系啊，咁喺佢嘅下方咧就四分三嘅位置咧有少刀柄咁样位置， 俾你拎住嘅， 系啦系啦，咁样嘅位置，即系咁啊叫做牙 章 啦， 写唔写字嘅？ 嗱佢。 写字， 你话咧 喺上面噶， 系啊，佢会喺个刀身上面咧会雕花啦，或者系刻字嘅， 系 啦。咁知唔知？其实我哋香港都好巴闭。 做乜事啊？ 咩事啊？ 系好大件事嘅，原来。 点啊？ 不过已经系到1990年啊，40年前啦。 点啊？咩事啊？ 系咪30年前？ 三十年前 啊！1990年11月至12月期间咧，香港中文大学同埋广州嘅中山大学咧联合考古啊， 系 你知唔知喺边度发现到？原来我哋香港 圆洲村，我哋唔喺嗰度啊嘛，你只屋啊嘛，你只屋古墓啊嘛， 唔系啊，冇啊，就系冇啊，喺边度冇啊？阿彭姐讲咩啊？ 我话系咪揾到牙章？ 系啊，揾到啊， 边处揾到 啊？系啊，边处揾 到啊？ 如果系中文大学嘅沙田。 咁佢哋考古隊嚟噶嘛，所以邊度咧？喺南丫島啊，南丫島嘅大灣遺址啊，係啦，佢發掘咗咧有10座嘅墓喎，咁咧喺第6座嘅墓嗰度咧，揾到一個喺商代時期嘅用過嘅牙章啊！ 哇，喂，我哋香港歷史又再推前都好遠喎， 真 係 幾犀利啊！ 嗬 ，OK， 犀利喎， 係啊，咁佢哋仲整咗個博物即係個展覽嘅，其實都係啊，展覽㗎， 厲害厲害， 咁就係呢個牙章就係講緊係。在商代的时候用来呢就是过关就是那个叫做咁嘅令牌好似好似令牌咁样嘅玉囉。 出境嘅时候就攞呢个嚟做证明。 係啦係啦。 普通人冇㗎得官员先有㗎。 当然啦。 即普通人就走唔到㗎啦。 普通人都冇能力走㗎。 係呀。 咩呀走佬㗎嘛嗰陣时都 冇。走佬就行水路啦。 佢冇得直接走㗎。 冇呢啲。 即官员先至攞呢个嘢我嚟做即身份。 你諗下玉嚟㗎嘛。係囉。唔係穷人可以有得到。身份象征嚟噶，咁咧，咁至于头先咪话有龟章嘅，咁龟章嘅外形咧，其实咧就唔同牙章嘅，咁咧佢上面尖下低方嘅，系啦，但系个 size 长度咧就好都会似一把刀咁样，系啦，咁样嘅长度啦，咁样嘅制成品啦，亦都系有花纹嘅。咁啊，点解会系一个身份象征？我真系要留翻下个礼拜先同大家讲下， 系啊，吊人啊， 系啊，大家可以上网去睇下 ，search 下香港南丫岛嘅牙章， 南丫岛嗰度， 系啊，南丫岛牙章， 南丫岛我哋讲咗， 南丫岛嘅牙章。 好啦，我哋听新闻啦。 行动救援计划方案之中，将会包括10,000亿美元惠及家庭民众。4,400亿美元将会用作支援受疫情重创的企业和社区。抗疫方面，拜登在计划之中将会拨款4,150亿美元用作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和疫苗研发。天气方面，干燥的冬季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50%以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吹轻微至到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听日日间和暖，稍后风势增强，星期日夜晚显著转冷，下周中后期有雨。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4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19点，升22点，总成交金额1391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46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47点，跌2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9.05跌3.6，腾讯控股635蚊升5.5。 阿里巴巴241.8升6.8，新上市的伊度科技是波62.8。中国平安101.6升2元，吉利汽车30.85跌1.95，中芯国际27.6跌5.5，美团309元跌4.2，中国移动47.15冇升跌，港交所461.8升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10.611，瑞士法郎8.728，澳元6.021，加元6.131，新西兰元5.586，欧元9.4232。每百日元对港元7.4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56。日经平均指数报28,579，跌118，港金现价报17,120，升9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1.96，卖出1,852.7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新界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都比较挤塞，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灰沙围对出。重复多次，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啦，龙尾排到去灰沙围噶。咁较早前红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上城对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而家仍然全线封闭，不过现场咧就冇挤塞噶。咁啊，讲多次啦，红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上城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仍然系需要全线封闭。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去跑马地方向咧龙尾就喺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龙尾喺油街。喺九龙咯，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挤塞，龙尾喺兴田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港深西部公路去翻深圳湾公路大桥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下村。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一段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丽城花园上斜屯门，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雪， 十个单位竞逐十大中文金曲新人奖， 47个单位竞逐 Cash 创作歌手奖， 17首作品竞逐国语歌曲奖， 当然仲有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听晚8点，多媒体特别节目《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雪》，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网站， 流动程式 ITHK My 跨媒体同步。公布奖项结果。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冻冰冰就梗系挂住食啦，但系大家唔好以为净系挂住食就学唔到嘢。今个礼拜游学全世界邀请到韩国旅游达人阿 Joyce 上嚟同大家分享，到底点样可以透过食泡菜都可以了解到韩国文化，仲要系好地道嗰只啊！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十至十一，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搜寻动漫迷最爱唱的主题曲，寒风下哼出心水日本冷风恋曲，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ック の便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百元号动漫歌曲串烧集。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十二点之后嘅风骚发围啦，我哋有直点唱啊，有点唱啊吓，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啦吓。 系嘅，星期五有点唱。 系电话号码18723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咁啊，可以咧，如果你又话点歌嘅话，咁啊点下嗰啲金曲，睇下我两位拍档唱唔唱啦吓。 系咯，一齐嚟啦， 桂花田。 咪就系咯， 天气已经冻噶啦嘛，咪 天气不似预期啊。OK 啊，呢度系啦。 而家唔系暖翻啲啦咩？ 啊，都暖翻啲嘅。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47%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系啊，哇！呢度咧，我想话第一个点唱咧， 系 好正、啊。有人咧 send 咗幅图上嚟啦， 有 图系啊，有幅图嘅，有啊，我哋同事、啊、有天儿个样啦、啊，仲有思君个样啦、 啊。咁你哋夫妇嚟噶嘛？ 我知啊。咁跟住佢就话啦，阿君嘅点唱嚟嘅，佢话你要我哋点金曲啊嘛？佢话有、啊，佢话歌都有得你唱啦、 啊。 思君好男人咁样，呢句点唱嘅咧系？ 是不是是不是 rap 的 思君好男人，跟着他的图呢就有这句说话的，现在所有钱都给了老婆，因为我很喜欢这个人，想他永远在身边，这样那我们就以这个叫做爆闪的示爱图呢、为大家打开这个金曲点唱的序幕，思君好男人， 真是好男人， 是的，就是阿君阿君的点唱啊， 噔噔噔噔噔噔噔 好了好了，其他继续点唱继续点唱、 okay. 好 好呢度咧，系佢话啦，哎，风骚发三宝你哋好啊，佢 Kathy 去，佢话咧，我由梁咏中嘅年代咧开始听噶啦， 哦，多谢， 系啊， 好耐啦，都好耐啦， 好耐啦， 好耐啦， 都今年一二， 今日一二年啦，已经 有好耐咩？ 有啊， 好啦。嗱，咁梁明忠啦，跟住有阿祖啦， 有啊， 系咯， 咁啊，梁叔豪之前就有梁继章，你话争几耐啦？ 咁嗰啲叫做再耐啲啫嘛，即系等于你话啦，我呢个花樽咧，我呢个花樽系明朝嘅，已经好耐啦。你话都唔耐，我嗰个唐朝嘅，咁你梗系耐啲啦，系咯，你唔可以话明朝嗰个系新嘅噃，真系啊， 系啊，梗系由梁明忠年代听噶啦，佢话咧，佢系咧阿豪仔咧同埋阿桂花田嘅忠实 fans 嚟噶， 多谢多谢多谢， 自从拍。鹏仔加入风骚发源之后， 就开始唔听啦。系多谢晒啊！ 唔系佢就算系咁讲咧，我哋唔会咁读嘅，我哋会将佢变化嘅啫。 我系直讲噶。 佢就话啦：我对鹏仔改观、哦。原来啊，佢都有风趣嘅一面。 咦，你平时好严肃啊，知唔知啊？你个印象俾人觉得系啊。 但系佢话咧，跟住咧好开心啊，听到你做节目，咁啊祝大家咧都身体健康。佢话咧加拿大啊嘅 CA 系咪一个省份嚟噶？咁咧就比香港嘅疫情咧更加严重啊。佢话希望咧疫情快啲过去，佢可以快啲翻香港咧探亲同埋去玩。 系啊，都系希望吓大家都要平安啊！你去到即系无论几远都好，海内存知己。听住我哋收音机， 冇错冇错， 而家咪揾嘅。 好，到你到你到你， 作多两句添啊！ 好啊，你作完先啦。 好啦，我先嚟读 啦，點唱先嚇、啊。好啦，有一位咧就 Anita， 咁 Anita 咧就話啦：，誒、哎、甜甜、阿豪哥、阿彭爺爺，你哋好啊！我想點唱咧，就俾我個男朋友聽。嗯，係咪好深情嘅咧？聽下先。佢話啦，因為咧阿男朋友咧，佢喺聖誕節咧就確診患上，哎呀呢、這個就唔係好事喎、啊、嚇、 哎， 患上大腸癌啊，咁、 哦、 咧就入院做咗兩次大手術噶啦、嗯，到依家咧就未出院，咁就所以咧 Anita 就好想同男朋友講啦，希望你唔好放棄，背後有好多朋友同埋屋企人咧都係支持你噶，我咧就會不離不棄咁樣照顧你啊、 嗯， 其他嘢咧。你唔使操心，只要咧安心咁去养病，我会从旁啊帮你打点一切噶啦。嗯，非常好呢、這个女朋友。 嗱，你知咪好咯，系咪？如果好似南韩嗰啲又真系比较好啦，咁你会搞掂晒先。 系啊，你病之前唔该你同我执好晒都睇先。 好好啊，呢、這个女朋友。 嗱 ，Anita 仲有嘢讲啊。 好啊好啊。 Anita 话咧，诶、欸，阿男朋友你要记得啊。神安排我嚟照顾你、 嗯， 所以咧我永远啊都会守护喺你身边噶。 系啊，咁使唔使担心啦？ 系啊，佢仲话咧，我永远爱你，求主咧加力给你，按手医治你咁样。系、 嗯、 啦， 咁、 啊、Anita 咧真系非常之中意呢个男朋友啊，亦都咧即系 真系爱护佢啊， 系啊，为佢嘅病情咧都好多照料 啦。系啦，希望咪最紧要就系佢男朋友自己咧能够要正面啲， 要振作，要坚强， 系啦，要正面， 要专心养病，系啱嘅。同埋咧，真系患难见真情噶， 系冇错冇错。 哎，真好啊！都点唱埋俾 Anita 听啊！希望佢有咁嘅精神啦，有咁心力咧，系继续去支持佢男朋友咯，系咪？ 相信佢哋咧互相支持啦，同埋又有爱咧，好快咧就会好翻噶啦，男朋友。 系冇错，好 祝福佢哋吓。 嗯，祝福佢哋。 好啦，咁啊呢度咧另外咧就。话啦，喂，你哋好啊，风叔，快活人，佢话听日一月十六号，系、我阿伟， 阿伟， 系同阿 Carmen， 系 结婚十一周年啦， 恭喜 恭喜， 佢话咧好多谢啊个挚爱嘅老婆啦，多谢啊宝贝女啊朗斯啦，同埋祝啊佢哋咧身体健康啦，大家都要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同埋咧祝福噶听紧我哋收音机嘅听众啊，所有听众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我哋多谢我哋三位， 系啊， 玩下戏啦。 好啦，呢度有个咧就系 Adam Duncan 啊，咁样佢就话风骚三宝，你哋好。今日咧系我生日啊，我生日愿望咧就系希望我嗰两个仔咧，阿 Duncan 咧同埋阿 Kylie 咧，就佢哋就身体健康啊。咁啊，亦都祝愿咧我个老婆咧阿 Sandy 咧就永远都美丽嘅。咁咧阿 Kyle 啊，唔系 Kylie 啊 ，Kyle 啊。咁我每日咧就做住运动咧，又听住你哋嘅节目噶。咁啊，真系咧会笑到爆嘴噶吓。咁啊，祝你哋咧三位 唇膏咁样。 系啦，冇错，或者缝翻个嘴啦吓，或者戴阿袁国勇嗰个咯，鸭嘴口罩咯。 哦， 系啦，咁啊爆都系爆鸭嘴啫咁样。咁啊，祝我哋咧三位都可以身体安康嘅。我哋都多谢晒你嘅祝福啊吓。 好啦，我呢一边咧就有阿 Yuki， 咁阿 Yuki 咧就系咁讲噶，佢话咧阿田浩鹏三位好，我 系 Yuki Ho， 咁啊听咗风 show 咧十几年噶啦，哇嗱呢个真系耐啊嗱，佢话由梁继章、梁思浩、桂花田嘅时代咧开始听到依家嘅，多谢你支持吓，咁佢话咧。多謝我哋咧帶咗好多歡樂俾香港人，咁啊祝我哋咧長做長有，繼續咧發放正能量，嗯呢、這個都係我哋嘅目標啊嚇。 係啊，頭先睇到啊，真 係 好啦。 係啊，唉咁啊 ，Yuki 咧佢就話啦，我想點唱俾我奶奶聽，因為咧阿奶奶咧佢早幾日就做咗呢個膝頭哥咧。抽積水的手術，依家咧就出咗院，翻咗去老人院之後咧，胃口就唔係幾好啦。咁、希望咧阿奶奶咧早日可以正常飲食啦，身體健康好緊要啦。咁希望咧早日可以咧正常咁樣去探下佢。咁因為疫情啊，好耐咧都冇見面啦。咁順便咧亦都要預祝咧佢同埋佢老公咧下個禮拜五啊。即系22号咧，系结婚14周年快乐，哇，好嘢啊！咁下个礼拜五我哋都有点唱嘅、 啊，唔紧要，佢惊佢抽唔到佢嘛。 记住到时可以再试下打电话嚟添啦，吓，直接讲。 系 佢话咧，阿 Yuki 话下个礼拜五啊，22号咧，亦都系佢 舊歷生日、哦嗯、哇喜上加喜啊 生日滿 冇錯，咁希望咧，我哋可以咧，讀到呢個留言啦，已經讀出咗啦，咁啊多謝阿 Yuki 啦，亦都咧， 恭喜曬佢哋啊！ 所有人咧都身體健康。 係啊，電話號碼18723881872388啦，歡迎大家可以打嚟，我哋繼續讀你點唱 ，fax 號碼23396453啊。 我想正視一生有緣的妒忌，我想清晰肌膚剩餘的黑色素。重新上路，我想清晰哭泣造成的脸上泥土，洗去自卑的焦躁，形象更清高。新一个人对镜子赞好，走失过自己脚步捉得到，只有步。快乐最好香水终于找到新味道，最好挑选新的浴袍翩翩起舞，全身网布，最好更改新的造型比旧日还好，洗发水洗走苦恼，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哎，抹翻干个身先，抹翻干个身先。 我都想好似头先只歌咁样。 系啊，我哋似唔似？似唔似天然剃歌咁样？ 浸浴啊！ 系咯，我哋每人用佢个方法剃一次啊！哎呀，抹翻干个身先。 唔系啊，天气冻会冷。 天气冻会冷亲，跟住你就话、哦，我都想好似佢咁。 系 干净自己。 你咩意思啊？ 咩啫？ 播样， 好香艳。 作曲有叶巧林，填词有林若玲、浸玉，唱歌都系佢 Misha 叶巧林。嘟嘟嘟，做乜？即系正式 boom。 做咩 啫？ 有出做啊，出 out 啦喎！ 啊，真 系好啦，继续点唱啦，继续读点唱 啦。呢一边咧就有一位阿海怡啊，海怡咧就咁讲嘅，佢话咧三位风骚主持你好，我想点唱俾咧一对好朋友听嘅。佢话好朋友咧有肥妹仔、哦。同埋多毛仔， 多毛仔啊， 系啦，多毛仔同肥妹仔。 OK， 咁佢话咧，因为多毛仔咧做咗手术之后咧，已经喺啊医院嗰度睡梦咗一个多月啦。 吓、 啊，哇，喺咁耐啊！ 系， 佢话咧最近啊，终于有好消息啦。 OK， 就系多毛仔咧已经醒翻， 啊、 嗯， 恭喜啦！ 嗯，咁要继续加油努力，好多老友咧。都为你打气啊，多毛仔。咁、 哦、 另外呢，阿海怡呢又想大大声咁讲啊，辛苦晒啊，肥妹仔。 唔客气。 你照顾得衰老太太太好啦。 唔系叫你头先。 唔系我回应下。 你应佢做乜嘢啊？ 佢话呢，多毛仔康复之后要锡返肥妹仔多啲再多啲。咁、 哦、 讲。 是是是。 最后。佢话咧过几日咧就系多毛仔嘅生日，咁啊祝愿佢身体健康，早日康复。咁、 哦、 啊麻烦咧主持咧唱生日歌俾阿多毛仔听。 哇，多毛仔好啊，我哋一齐唱啊。 系啊， 多毛点唱好咧？ 多毛啦，好冇？ 多毛咯，多多多多毛，多多多毛。祝你快啲好翻啊！Happy birthday， 多多多多舞， 我真 系 觉得你 多舞多舞， 真心洗 脑。唔系呢个 OK 啊，呢只啱啱好，佢都系几啱音，系咯， 好康复噶真系。 Happy birthday， 多多多舞， 冇 错，多舞仔，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系啊系啊，系啊，真系啊，祝你早日康复。啊，真系好笑，即系人哋即刻转歌可能， 唔会啊，几好啊，系咯， 唔会噶，会好翻噶， 我觉得会好翻噶， 听众入， 因为点解啊？购物能医百病啊。同你打麻雀一樣啫嘛！ 我咪我一去都知道購物能醫百病。 係啊，如果唔係打一隻英雄傳好難陷落去，我都唱啦。咪咯。 好，呢度係 Miss 啊，佢話你哋好啊，風騷百萬人，甜甜志豪彭仔，你哋好。今日好想點唱俾咩呢？萬千星輝2020啊，全部得獎嘅明星。 哦，係，係 啊， 係 啊， 點解 佢話佢哋真係好用心去演出佢哋嘅作品俾大家去睇，佢、 哦、 會繼續支持佢哋嘅。咁所以咧，想點唱曬俾佢哋聽啊！得獎嘅所有嘅藝員朋友。 啊，好啊，好啊，我都點唱俾佢哋啲女藝員聽。係啊，佢哋嗰日唔怕凍， 係 係啦，路咁多。 搞笑喎、啊！尋晚咧，我都睇一睇呢、這個。东西张望咧， 嗰 个女主持咧、 哎，我都有留意啊，我都有留意啊。 其实都得嗰十度几度，个厂一定仲冻过出。 跟住咧， 佢仲够胆系着一字膊嘅露膊装啊？为咩啊？ 即系普通做节目啫，唔系颁奖礼， 做节目主持咯。 系咯系咯。 之前咪系你喺度话佢咯，咩做接受访问人哋嘅时候，你好惨啊！佢仲喺度大跌膊嗰个啊。 哦，系啊系啊，我唔记得个名添。哦，系啊。 以自信点解仲要跌薄咧？ 好厉害喎、啊！ 我都有睇喎、啊，跟住咧，你知唔知下一个广告翻嚟之后，佢拉翻上去？ 哦，系啊，佢唔觉意跌咗系咪啊？系咪佢唔觉意跌咗薄咋？ 又唔？ 佢系跌完薄之后拉翻上去，咁咩意思？ 我都戥佢冻啊！ 系咯，咁我都话啦，你系女人咧，嗰个战斗力咧，同埋嗰个热力咧，好惊人噶。 咁都要睇咩场合噶嘛？系咪先？ 你都睇你咩场合啦？你都成日咩啦？ 我咩啊？ 佢着底衫啊！佢我哋都可以用呢句噶，都唔知佢薄咩嘢，出边咁鬼冻啊，得个十几度啊，今日就话啫。 底衫 薄得好焗噶嘛？ 系啊，就得啲薄啊，真系啊，岂有此理啫？系啊，佢唔跌点薄咧？点样薄翻你出嚟咧？真系。 好薄啊，真系。 系啊，嗱、 啊， 好啦， 打电 话嚟点唱、 啊？好啦，我哋一阵都会驳你个电话出嚟嘅吓，咁啊，电话号码咧就18723888，18723888。 系啊，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先啦，咁跟住咧，可以我哋嘅网上留言咧都无人欢迎嘅，我哋嘅 fax 号码233-6453啊，啲言咧等紧大家吓。 系啊，嗱，我哋转头咧就会听你电话噶啦，而家听一节新闻报道先。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油麻地、佐敦一带多栋楼宇有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政府会扩大强制检测范围，预料涉及二十多栋大厦，估计至少几千名居民。消息指，当局是考虑到附近社区的感染风险较高，下午会公布位于弥敦道、佐敦道、广东道、金粟街一带的楼宇，只要大厦内有一宗确诊个案，就要纳入强制检测范围。政府亦都会鼓励其余居民自愿接受检测。新田地街20至26号商号大厦，截至寻日累计近30宗确诊个案，当局会在附近设置流动检测站。居民亦都可以到設於梁顯利油麻地社區中心的社區檢測中心接受測試。葵涌石蔭村人石樓三個同一座向的單位出現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當局早前宣布全座大廈的09室居民要撤離，其餘居民要接受強制檢測。有檢測承辦商朝早在人石樓附近空地設立流動採樣站，近百名居民在採樣站開始運作之前到場排隊。排頭位的居民說，擔心受感染影響家人，希望盡早完成檢測求安心，平時亦都會遵從專家呼籲做好防疫措施。有同確診單位同層的住戶說，自己在院舍工作，擔心病毒經大廈升降機等共用設施傳播而受到感染。他又說，去年更換座設之後，房署不願意為他安裝喉管，需要自行找人安裝，近日會特別加強喉管消毒和留意是否有異味。政府公布因应新型肺炎疫情最新情况，2021年农历新年烟花汇演和元宵彩灯会将会取消。有报道指，一名官校教师使用不当和偏颇的教学材料，已经被当局调职和调查，相关调查已经完成，教育局正是考虑取消他的教师注册。教育局回复说，有关官校教师的个案正是按公务员纪律机制处理中，强调教师的言行必须符合专业操守和社会期望，如果涉及专业失德的官校教师是注册教师，教育局会按照教育条例和既定做法跟进个案，并且按事件的严重程度决定采取的行动。对于严重失德的教师，教育局会取消教师的注册。若果经调查之后证实对官校教师的投诉个案成立和有关教师违反纪律，教育局会考虑教师所犯不当行为的严重程度和细节，视乎每宗个案的情况，根据公务员纪律机制对有关官校教师采取适当的跟进行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听日日间和暖，稍后风势增强，星期日夜晚显著转冷，下周中后期有雨。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4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96点，升0.91点，总成交金额1408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46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47点，跌22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29.1跌3.55，腾讯控股633元升3.5，阿里巴巴241.2升6.2，新上市的伊道科技62.35，中国平安101.7升2.1，吉利汽车30.8跌2元，中芯国际27.65跌5， 美团309.6跌3.6，中国移动47.15冇升跌，港交所459.6升1.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3.81，瑞士法郎0.889，加元1.265，人民幣6.47，英磅對美元1.368，歐元對美元1.215，澳元對美元0.776，新西蘭元對美元0.72。日經平均指數報28,566，跌132，港金現價報17,120，升9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51.47美元，賣出1,851.9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RTHK 有音樂， 有快樂。 我就当你生意做得掂，咁家庭呢，你份工呢，三样嘢你点兼顾啊？创业呢唔系你想象中咁简单嘅。 咦，点解由麦长青声演嘅爸爸会咁忧虑呢？ 想知啊？咁今个星期日早上8至10，一齐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咁就会一清二楚㗎啦。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搜寻动漫迷最爱唱嘅主题曲，寒风下哼出心水日本冷风恋曲， 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百劫号动漫歌曲串烧集。 风粗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以前选过特首的歌叫胡须咩啊？ 胡须佬。 唔系呀，成日用歌士的歌叫咩 Sir？ 哦，曾 Sir。哦，第一个字是曾字。 系啱啦。第二个字啊，面上边有粒嘢啊，嗰啲我叫咩啊？ 麦。 唔系啊。 系暗疮。 系啊。人各有咩啊？ 哦，人各有志，系个志字。 系啱啦。第三个字啊，食自助餐咧，第一时间咧扑出去攞嗰啲生嘅咩啊？ 生果。哦，我知啦，嗰、那个系果字，曾字果。 唔系啊，边有人扑出去攞生果啊？梗系攞生蚝啦，系个蚝字啊！ 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风骚快云嘅曾志豪。 哦，你话嗰个成日讲 归家田 嘅曾 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翻到嚟11:30之后嘅风骚快活啊！直播室继续有桂花田曾志豪啦，仲有 home office 嘅程振鹏嘅。 好，我哋继续点唱吓，咁啊，身上仲有好多啊！阿 Kathy 就话你好啊，三位主持人，佢话佢细佬咧星期日啦结婚啊， 恭喜！ 大个仔啦，咁啊，佢咧家姐咧祝佢咧百年好合，永结同心，恩恩爱爱，最紧要就系锡住个老婆啊！佢话祝大家咧都开开心心，身体健康，百毒不侵。多谢。希望佢一切顺利啦，星期日。 我呢边咧就有一位咧系阿朱太，咁啊朱太咧佢就特别想点俾咧佢个新抱听嘅，因为咧新抱嘅妈妈咧就过身啊，即系话亲家奶奶咧过身，咁咧就话听日咧就会系有啲仪式做嘅，咁咧阿朱太咧所以特登咧就写呢个点唱嚟咧就话咧。 就話全家人咧都好關心啊新抱你啊，咁啊希望啊新抱咧可以撐住咁講嘅。 嗯， 有呢一個奶奶咁關心個新抱都好好啊 嚇。係啊係啊，因為即係。遇到呢一啲咁嘅大事咧，呢个时候就要互相支持嘅咁样。咁啊，呢度咧亦都有一个 Nano Chan 咧，佢就话啦：你好啊，叫我阿南啦咁样。佢话我想点唱一只歌咧，俾新冠肺炎病毒，希望佢听完首歌之后咧就快啲走。 系啊， 系啊， 祝福佢。 咁我谂应该要播谢霆锋嗰只《非走不可》嘅真系。 哦，一定啦， 大家都要重新叫佢走。 冇错，好啦，咁我哋可以听个听众电话啦，因为有电话打咗入嚟，18723888，18723888。你系张太，Hello。 喂，好啊，你哋好啊。你好，三位午安，三位午安。 系啊，你好，张太。 你好。 咁我今日咧就打嚟系点俾我个朋友阿苏尔安先生。 系。 咁佢咧就去咗英国就差唔多两个月啦。 嗯。 啊，咁啊，希望佢即系喺嗰边就开心啦，过到自己嘅生活啦。 移民啊？ 佢系移民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 哦。 识咗几年啊？ 年纪唔细。 我就话啦，识咗几年咧， 系啦，讲嚟听下佢咩古仔，点解佢咁有决心嘅咧？ 咁佢啲私人嘢我就唔好清楚啦。 哦 okay、 你都知道，你哋知噶啦，而家应该大家 唔知道，可能佢喺英国，可能佢有个老相好咧，系咪先？ 唔系， 咁你哋之前有冇点样食饭啊、倾偈咁样啊？ 我有请佢饮茶， 请佢饮茶。 先生咧就系我识咗几十年嘅朋友嚟噶啦。 系。 咁咧就我屋企啲水电咧维修啊，全部都系佢帮我 嘅。哎呀， 哎呀，咁最唔舍得你啦，张太 嗰啲啊。 系喎，大家利是喎。如果唔系，唔惊你到时视像咯。 多谢佢，好多谢佢。 系。 系啊。 好，佢系好义务噶，全部义务噶，一叫就嚟噶啦。 系啊。 呢啲 非常之感恩 嗰啲咁嘅。好叻， 好学士喎！如果系英国呢啲好受欢迎嘅， 移民啦。 系啊系啊系啊，佢就系都系希望喺嗰度有得发展啦，系啦，希望佢心想事成啦，过到自己想过嘅生活啦。 嗱，我教你，你以后咧水喉有啲咩塞咗咧，你唔好惊，你攞个电话影住视像。阿苏生，你睇而家咧啲水系咁流啊，系点解啊？你要我攞咩士巴拿嚟拧翻实佢 啊？ 咁样。 佢走之前咧都有教过先生嘅，我唔知我真得唔得啦吓，呢啲真唔系专业啊嘛。 你先生得嘅，你唔好话佢。 系咯， 唔知阿苏生得佢得咩？ 多谢佢同埋。 你咪挑拨离间咧，呢啲真系离晒谱真系。有咩同阿苏生讲？我哋交个时间俾你。 我会话俾佢听噶，我会叫佢听翻咯。 系啊， 你讲啦。 希望啲苏生嗰支士巴拿继续有用，继续用。 多谢你啊，苏生，我见到你喺嗰边好开心啊。 系啊。 你 send 啲相俾我睇，好开心。 咁就好啦。 你开心啊？ 系啊，苏生你 系。你有乜嘢事咧？你就揾我个仔啦，因为我仔喺英国好耐噶啦。 哦，有照应，有照应。 咁咪好咯， 系啦系啦。 咁啊，苏生就可以帮你睇住下你个仔啦， 系咯。 咁你会唔会都想过去啊？你会唔会想过去都搵埋阿仔啊？咁样啊？ 我过去旅行咯， 过去旅行 过唔到咯。而家本来我今年会过噶，本来咁就你知而家嘅时候，我仔又翻唔到嚟，我又过唔到去。 系 啊，咁就我就点俾个仔同我新抱啦，希望佢哋小心啲，因为英国好犀利啊嘛， 系 咪 啊？ 嗰啲疫情 啱啊！嗱，你同你阿仔讲喺嗰度咧，得闲无事啊，探下苏生，偷师学翻佢两门手艺。 一个钟头车啊，佢 话哦， 咁啊好远噶啦，咁即系一个钟头 车，耐远啦，应该远啦。 一个四区，一个五区咯， 系啊，即系 系啊，即系第四区。我开头以为一架揸四区车，哇，一个四区车个 五 区， 哦， 知道，系啊，唔紧要啦。嗱，我哋都系嗰句啦，就算去到几远几远几远嘅地方啊，只要心里边仲记挂住啲朋友嘅话咧，大家仍然都一齐嘅。 阿桂花田讲啲嘢，桂花田啊， 系啊， 你而家可以揽揽啊，阿乐乐同埋锡佢，你快啲揽多啲锡多啲，即系佢喺身边嗰阵时，你好挂住佢，好似我咁嘅 就。你知道啲乜嘢系咪啊？咁讲嘅， 唔系佢就系讲紧啊，即系话即系话定。 彭仔啊，我哋唔喺度噶，而家佢同紧桂花田讲嘅咋。 即系个仔大咗就 系离开噶啦嘛，系啊，有佢自己发展噶，我所以而家趁佢哋瞓觉时候咪揽佢 咯。你唔知啊嘛。你点知将来 点 啊？系嘛？ 系 喎。点俾我个女女咧？我佢唔系我个女，系我凑佢嘅，佢 B B 喺我度。我凑咗佢嘅。咁佢而家就大咗，好大个噶啦。佢而家就有男朋友。 系。 咁咧就好叻，好靓。 系。 咁希望啲疫情过咗咧，佢拉埋天窗啦。 O K， 好啊。 好啊。 系啊。 以前系帮人凑小朋友噶。 我同人湊過幾個小湯友 嘅， 湊過一個仔兩個女，我都同人屋企湊過嘅，幫人湊過女女 嘅。呢種工種啊，即係以往咧，即係你由七十年代開始咧，香港其實真係好多呢啲嘅婦女咧，係幫人湊細佬哥 嘅。係啊係啊係啊，喺屋企照顧。 咁所以而家聽到呢一種嘅説法咧，都覺得好似好陌生咁，已經好少人再會幫人湊細佬哥噶啦嘛。 而家冇以前冇咁多工人，冇咁多姐姐。 係啦， 而家自己都搞唔掂啊，真係好辛苦。好啊，真的是啊，好啊，多谢你电话， 多谢你哋， 系啊， 身体健康 好啦，好啊，系好， 拜拜， 拜拜， 拜拜， 系啊，好多人啊，而家吓，即系你都要同 farewell 啊，有啲人都会。 张太啊，即系因为佢仔去咗英国好多年， 冇错， 即系佢意思话凑大咗之后咧，哎，佢一飞嚟飞去好远啊，想揽佢都唔得， 见佢 都唔得。 个老婆就抢埋佢噶啦， 咦，你系咪 阿妈咩？ 仲想刺激佢多啲？程振鹏，仲有15分钟嘅节目时间，你有咩搞掂佢？佢一喊啊！不然咋咁点算啊？ 咁容易？ 会噶， 嫁多个好老公嘅，其实我就 OK 嘅。 唔系讲个女，讲老公，即系个仔，个仔系咯。 个仔会同我住嘅。 你真系好天真 啊！我都话啦，最尾呢15分钟你同我搞掂佢啊！ 个女都会同我住嘅， 系啊，梗系啦，同你一齐香港住啊嘛，咪一齐啦，香港啫，真系。好啦，再听下位听众啦，你系边个啊？Hello， 李太。 系你好，你好， 你好，李太。 你好， 系啊， 圣诞卡好靓啊！你收 到啊？ 系啊，系啊。 终于收到啦！ 我哋啲字写得靓唔靓啊？ 靓靓靓！我女话好出创意啊！ 好有创意啊！即系其实知道唔系太靓啦。 唔系，创意特别，好得意。 即系咯， 系咁我就影俾佢睇，咁佢话啊，好好得意，好有创意，好特别咁讲。 系啊，你屋企有冇即系拜神嗰啲位噶？ 有啊有啊。 唔介意放喺嗰度都得噶，镇宅。 我介意啊！我介意，唔系因为佢系震棚啊嘛，佢谂住可以震埋个宅啊嘛， 系 啊， 你个名叫陈 牛鬼蛇神。 嗱，你摆程振鹏个名大啲咧，就帮你震宅；你摆豪仔个名大啲咧，就帮你变豪宅。系啦，你摆阿田咧正啊，有屋有田， 系啊，有田 有 地啊， 有花开富贵啊， 系啊，得唔得？ 系喎，真系好有创意，唔系我好有创意嘛？你哋 唔系创意嚟噶，系真系噶， 系咩？真系。如果你真系谂住咁有创意咧，我哋就会同你讲想创你个心啦。 唔系咁个人向啲正 希望啊嘛， 啲正路嘢谂系好啲噶。 啱嘅，你话你个女喺荷兰定喺台湾话？ 荷兰，我女同女仔荷兰。 哦，荷兰唔系台湾， 荷兰又好正 啊。系喎，荷兰咩环境噶？喂，嗰度系我哋嗰早几日介绍话，佢以后啲大红灯区啊嗰啲唔俾啲游客去玩噶咯。 系啊，冇啊，佢而家夜晚都冇咩啦，系得外卖咯。哦，我嗰啲去咗住咗。 你女婿喺红灯区度外卖 啊？ 吓？ 唔好理佢啊！唔好理佢啊！李太， 阿曾就已经系佢知道仲有10分钟放工，所以佢好兴奋。 佢一谂起红灯外卖， 咁啊外卖啊！好啦，李太，你继续，你继续。 佢呢个月31号就生日，咁我惊迟啲打电话打唔通，所以早啲打电话嚟祝佢生日快乐。 你个女婿系外国人啦，定系 外国人嚟嘅？ 我外国人嚟 嘅。 哦， 咁你 唔系 Happy Birthday 噶啦，荷兰噶啦，讲。 荷兰话点讲啊？ 点讲啊？ 佢而家学紧，佢美国过去公司派佢过去嘅。咁佢咁我而家就去嗰度做嘢。咁我去而家学荷兰文一个礼拜上一次。 你有俾钱 佢上？我女话啲荷兰文好难学嘅，难学过法文啊。 哦，荷兰话好难学呢个字都唔好读出嚟。 系啊，荷兰文容易学啲。 好少比较少听人哋读荷兰文啊。 系你真系收支票多啲 先。嗰边比较系讲荷兰文多啲嘅，电台都系讲 荷兰豆算。 吓？ 冇。咁你会唔会过去探佢噶？ 我旧年咪过住咗3个月咯。 你中唔中意啊？中唔中意啊？ 嗯 ，OK 啦，半半啦。 你系咩季节嘅时候过去住啊？嗰3个月？ 我系10月尾住到年26翻嚟。 哇，好冻咯，咪。 唔冻啊？ 咩啊？旧年喂阿李太啊，你喺2020定系2019啊？ 2019 系啦， 到2020年即系 年初， 即系过年。 哦，咁佢系咩城市啊？阿姆斯特丹就 系。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嗰度买嘢好方便咯。 嗯 嗯， 啊，不过就唔系特别好多嘢买，同埋啲嘢好贵。 喂，你有冇见到佢个超市咧有嗰个格价神器啊？ 有冇啊？咩嚟噶？ 神器，佢超市有走唐超市，有西人超市，唔知你讲边个？ 你去唐人嗰度、啊 哦？可能系啊。 佢唐人超市好大间，好多嘢卖嘅，不过就好远咯，真系远啲。 我啊未去过荷兰啊，如果阿彭仔叫你介绍一样食物嗰度好正嘅，你会介绍我食咩啊？ 吓，佢嗰度冇乜特别嘢好食噶喎。 我想话大麻，好憎啊，真系。 我觉得冇乜特别嘢，特别嘢好食。 都系外卖咯， 可以都系留翻香港好咯。 芝士多啲，本色啲咯。 芝士。 冇乜特别，冇乜特 别。头先话狮子。 反为咧，去德国就好多啲嘢食，德国食猪手啦， 咸 猪手 食啦，真系德国真系咸猪手好食。 哇，好威喎你！我都未去过德国喎。 哎呀，你成日都有钱冇定使啊，田振鹏。你唔好净系挂住帮人镇宅，你都要走出去。去噶嘛，真系。 系啊，系啊，系啊。 好啊，多谢你，李太。 多谢李太。 我想唱首生日歌。 好啊，好啊。系咪荷兰话？ 唔系啊，系英文噶咋。 哦，你嚟啊，你嚟啊。 我未学到啊。 好。 系 Jason， Happy Birthday 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Jason， Happy Birthday to Jason， Jason， Happy Birthday to you， Jason。 好正啊！呢个外母，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多谢 啊！哎，多谢晒你三宝， 多谢李太， 哎，好好， 拜拜。 Hey, do you know? 二台通识六十秒啊！ 好，我哋继续点唱啊！呢度咧 ，Kitty 咧就话啦：你好啊 ，Kitty 啊，今日咩日子知唔知啊？ 今日系 今日1月15日啊！ 冇错冇错， 系佢 结婚周年纪念日。 系啊，结婚几年啊？ 15周年， 32啊， 32周年 啊！ 恭喜恭喜，真系啊！ 佢话希望得到咧我哋三个嘅祝福，佢话咧祝愿咧快啲咧回复咧正常嘅生活，愿世界上所有人咧都身体健康啊！哇，祝福你啊！32周年， 32，系啊！ 你结咗婚几多年啊？ 20， 啊，20年啊？ 系 ，coming soon is 20日。 哦，系啊，哎呀，你要庆祝啊！ 我要啊， 系啊， 系啊，梗系要啦，呢啲重要日子啊嘛， 男做齐头，女做一啊， 系咩又咁讲噶？ 咁你帮我搞啦，冇？ 点解男做齐头，女做一？ 讲生日啫嘛。 20周年咧就阿华搞， 系咁嘅咩？ 21周年咧，即系女仔咧就做一咧，咁就阿演搞。 即系佢负责搞。 我听过佢嗰啲做法就系话你做初一，我做15嘅喎。 唔系呢啲啊！ 好啦，我哋听听众电话，系咪读埋呢个点唱先？呢度有个咧 Sandy 咧，佢就话啦，我咧屋企有6位一月之星啊，1月9日咧我侄女阿善善，咁咧10日就系妹夫 Eric， 14日就系我妹妹文文，同埋侄仔咧，哇，佢侄仔个名好型啊，叫做周一生， 哇， 佢得一个生啫，就冇2个生，所以唔系周生生。是周一生啫， 一生啊，叫做 系啦，一生何求一生。 咁 十六， 佢侄仔都系周先生啊。 系啦，冇错，系啦，咁 都系周生啊，唔使个一字， 可以叫做周周生。咁咧，16日咧就佢妹妹 Lily 啦，27日咧就系佢最爱最爱嘅老公黄锦华。祝各位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咧，百毒不侵。咁啊，疫症消失咧，大家再庆祝一下。 好啊，呢度咧有 Amanda， 佢就话啦，好想点唱俾阿林家谦听啊。佢话咧希望咧佢听晚咧嘅10大中文金曲可以得到奖啊！佢啲歌真系好好听噶，多谢、哦、 公开拉票啊！ 林家谦 系 啊，公开拉票啊！好啦，咁呢度仲有一个咧，阿 Jelly 啦，阿 Jelly Milk 啊，咁样，佢话咧要祝身体健康啦，我要点唱俾我老公听，佢最爱最爱嘅18日生日快乐啊，身体健康！咁啊 ，Connie 咧就话啦，过两日咧就系我生日10周年嘅纪念日啊，结婚啊，唔系过两日系我生日。再加埋呢一个咧结婚纪念日，佢话我哋结咗婚18年嘅啦，已经大家希望可以继续恩恩爱爱，祝大家咧身体健康。 好啊，嗱呢度唔知系咪叫 Iki 啊？佢话 I K K I 吓，咁样佢就话啦，三宝你哋好，佢话祝我哋节目蒸蒸日上。 多谢。 今日系我哋嘅系佢嘅侄仔啊，啊唔系侄仔，侄孙啊， 侄孙。 今日系佢侄孙咧，阿 Kobe Low 咧12岁嘅生日啊，希望咧阿 Kobe 咧佢可以努力读书啦，唔好辜负啊父母对佢嘅期望，祝佢生日快乐 ，keep fit。成功 好啊，好咁我哋要听听众电话啦，你系边个？就系 Kitty 喎、 ，Hello，Kitty， 阿豪仔， 系啊，鹏鹏， 系你好 ，Kitty， 系啊，好 开 心啊，佢肯接到我出嚟啊， 系咯， 你把声咁冧，实接你啦， 系啊，我打咗上去你哋个 Facebook 群组噶啦， 系啊， 我惊你哋读唔到我。我尝试再打个电话过嚟，好好彩佢肯帮我。 一听到阿 Kitty 讲群组有啲惊啊，头先。 啊，头先我哋 我大家利是过你。 你 系 咪结婚周年嗰个啊？ 好开心啊，好开心啊！我想话俾你哋听，我今日结婚30周年。 我咪啱啱读咗嗰个咯。 系啊，啱啱读咗你出嚟都好啊，你亲自讲。 亲自讲。 系、啊，你把声边似有结婚32周年啊？ 系 咯。 系啊，系啊。 哇，咁你咪好细个咪嫁咯？ 系咯。 16岁 嫁啦， 唔系好 细个 咋噶？ 哎呀，但你今年把声真系同阿田差唔多嘅啫，再细啲喎， 添啊， 系咯， 系咪 啊？ 即刻女人争艳斗丽喺度，跌个膊先，唔好讲咁多，真系。喂，你会点同老公庆祝啊？ 我哋今晚会食羊腩煲。 食羊腩煲， 哇！咁咪庆合合咯， 梗系要庆啦，唔系点搞个生日出嚟啊？ 因为 生日啊， 周年啊， 冇得出去食啊。 哦，系啊， 咁啊系，唔可以出街食。 系啊， 外卖羊腩煲啊。 系啊，羊腩煲。 咁你落唔落足料啊？个羊腩煲？ 我买翻嚟 嘅。唔系，因为咧一定要落其中一个料咧，先至啱你哋结婚用噶。正所谓知足羊腩煲啊嘛，你记得要同个老公讲知足啊。 系， 知唔知啊？ 咁我老公都同我老婆讲啊，你要知足啊。 系啊，咪我老公就谂下要煲咯。 煲嘢好似冇知足嘅，我谂我今日真系要买要知足的。要 啊要 啦、 啊， 真系你应该得到满足啦。嗱，你个文字又读咗出嚟，你亲身又可以同我哋打电话啦，系咪？ 哇，双重嘅喜庆啊！ 买咗贵哥哥仔啊！ 系啊，佢下次就会好醒水噶啦。好啦，喂，我哋再次恭喜你，再次恭喜你，多谢你电话。 我祝愿世界 和平啦。 Okay, 好啦， 拜拜， 多谢晒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拜拜， 拜拜。